早晨啊，6:09嘅早上啦，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2%嘅，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喺嗱今天就唔系红假噶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要翻工噶啦，咁啊但系有部分嘅同学仔咧就仍未翻学嘅，咁啊希望咧大家都仍然继续咧就系把握今天啊吓，咁啊4月11日星期二嘅早上，咁啊善用自己嘅时间啦，农历咧就闰2月21嘅，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会有白权老师伯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做人呢成日都话到我哋一定要识得念旧，千祈唔好忘本，呢啲都成日听。千祈唔好忘记呢个感恩，特别係曾经帮助过我哋嘅一班嘅人。我哋应该呢就係不求回报咁样去到照顾身边嘅人。我哋去到关心佢，可能有人在你生病的时间守护着你，当你痛苦的时间恨不得替你承受你的痛苦，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当你遇到挫折跌落谷底的时候，可能身边又有人不离不弃，愿意拉你一把，尽他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到帮你。那么古语有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能在你迷茫的时候，身边亦都有伯乐去到开导你，去到为你点着一盏又一盏的明灯。今日可能你都已经呢成功咗喇，喺你自己嘅路途上面做得都唔错，略有所成。你又可唔可以成为帮助人嘅其中一位呢？可唔可以为他人指点迷灯？可唔可以喺当人哋需要嘅时候，你继续不离不弃咁样守护住佢？人就係咁样㗎啦，只要互相守望嘅话，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得好。 每与你一起切身都很高兴，能陪着你世界再没满事情，全部与天转情，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谁令我心倾情，别了更加鲜明，期待与快快再次见面和讲你听，最爱是你，生命动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甚至不觉地，一夜算一夜，而是一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得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别落来，来甜梦中把臂，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你我纵不一起，深深都呼应，来含来你也说了相似事情，同述世间光荣，获到也等于零，如没有你意外永在旁边照应，最爱是你，生命动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甚至不觉地，一夜算日期，而是一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荡来，来甜梦中把臂， 吹已飞，多晚都等你。算日期，而时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支持因爱你，纵隔万里想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当来，来甜梦中把臂一起四飞，分也一起。 一首作品嚟自郑伊健 ，Together。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间天气方面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雨了。现在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的。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政府鼓励青年人多些参与社区服务，所以亦都有团体就指出有一个叫做青扶新希望义工积分奖励计划，都挺得意，可以分享一下。当青年义工累积到一定的积分，就像你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你都嘟，他们都会问你有没有积分，你都会嘟的。咁你成日咧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咧，就篤完之後，可能要儲定某一個數啦。雖然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忘記咗嘅，儲定咗之後咧，就可以換一啲可能小食啊，或者可以兑換少量嘅貨幣啊，咁樣去到咧就係當找錢咁樣嘅。好啦，咁呢個義工積分獎勵計劃咧，就係當青年累積到一定嘅積分之後啦，即刻咧就會有機會啊，就係同一啲官員或者议员进行单对单的面谈，咁啊协助青年人咧扩阔佢哋嘅人脉噶噃。这个咧都几特别。嗱，现时已经知道咧有11位嘅官员或者咧就9位嘅议员咧就可以会面噶。咁啊去到即系统筹嘅话咧，当然由政党统筹啦。咁啊见到咧佢哋都话到，当中包括咧哇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仲有咧就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嘅副局长陈百里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等等啊，咁啊即系大家青年人嘅话咧，累积咗佢哋嘅一啲做义工嘅积分之后咧，就有机会可以约见以上几位啦。咁啊，團體亦都話到，以往大多義工服務咧都係較為零碎嘅，咁啊週期性亦都好短。所以今次咧就推出一个为期6个月嘅义工服务，咁啊期望咧就有更加有系统啦，令到青年人咧啊帮助人嘅时候，其实咁当然又可以帮得到自己啦。嗱，培养咧佢哋对于社会嗰个归属感啦，对自己嘅工作上面啊更加有担当啊。咁如果能够同议员或者一啲重要嘅人物见过面倾过偈咧，的而且确可以扩阔视野噶。人脉方面咧， 就唔知道大家肯唔肯鋪橋搭路啦。現時咧有50人申請嘅，咁啊未來會推出電子平台，咁啊等青年參加義工活動之後啦，可以定時定候上載照片，咁啊亦都可以獲得一定嘅積分嘅。咁啊另外一位咧，咁啊亦都話到啦，咁啊活動針對18至到35歲嘅青年噶，咁啊目標咧就係召集20至到30位嘅義工，啊佢哋希望喺今次嘅義工計劃入邊咧就能夠同坊間嘅計劃就唔同，咁啊提供扶貧計劃啊、家訪、功課輔導班。从政义工服务，咁仲有啲譬如探访老人院补习班，甚至乎咧就会俾青年人咧就参与一啲关爱队嘅工作噶。咁啊，义工计划咧就将会喺今个星期五咧就截止报名噶啦。咁啊，如果你听到有兴趣嘅时候，咁啊都系年轻嘅一辈嘅，头先提过啦，18至到35岁嘛。咁所以如果你系喺呢个嘅界别嘅话咧，都不妨自己上网找更加多的资料啊，咁一个叫做义工奖励计划，咁啊呢啲关键字一找就会找到噶啦。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大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别吞后，成长为冲出暗夜天际缺口，走地阵风一拍，自我飞得绝唱。 你好，俊奇啊 ，Time to fly， 你系咪 time to wake up 咧？可能真系要起身啦噃。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同各位听众咧讲讲牙膏咯。牙膏咧嘅效用当然非常之多啦，咁啊唔知道你记得又有几多？其中一啲嘅用法咧都相当之简单，例如咧，你买支牙膏翻嚟，可能我觉得细细支都得噶啦，又唔系真系酒店用嗰啲咁细支啊吓。咁你就喺另外喺即个尾嘅位置咧就剪，冇错， 剪爛佢。咁剪到佢嗰啲牙膏咧，其實就可以浸到水之後咧，就可以自己慢慢融化嘅。呢、這個做咩嘅咧？啊，原來咧我就打算啊，將成支嘅牙膏剪咗厚之後啦，剪咗個崩位啦，就放入嗰個馬桶入面。然後咧，你就發覺啊，呢個真係牙膏嘅隱藏清潔妙用，佢可以咧自動好似幫你清潔馬桶一樣，令到你個馬桶咧經常都係保持住清新冇異味嘅，而且咧仲好似成日幫你消毒咁樣添。好啦，除咗呢個用法之外，咁佢亦都咧可以幫助一啲譬如手提電話啦，咁有陣時大家冇用嗰啲唔係用嗰啲好誇張嗰啲保護殼嘅，用嗰啲簡單啲、踏實啲嘅嗰啲膠殼、透明膠嘅。咁啲透明膠其實用得耐，你都發覺咧。好似有啲黃黃地喎，原來牙膏配合其他嘢呢，去到清洗都一樣可以做到徹底清潔嘅效果㗎，甚至乎黃黃地都可以即刻呢就好快脆，只係1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將佢變返咗呢就白雪雪同埋透明添。到底點樣做呢？先將一定份量嘅牙膏啦，其實好似平時擠牙膏刷牙嗰啲咁多，就擠落去呢一個嘅叫做塑膠嘅一個保護套上面啦，然后就再加一啲盐啦，加一啲嘅醋，好啦，跟住咧就攞清水浸佢大概10分钟，然后你就发觉咧神奇嘅事咧就易会出嚟噶啦。咁你呢一个黄浸浸嘅叫做电话嘅胶套啦，咁保护套咧就会突然之间变翻咧就系透明同埋非常之亮白啦。除此之外咧，如果你喺啲衫嗰度咧整污糟咗一啲嘅，譬如豉油渍啊、辣椒油啊，你就可以擠大概咧5cm 嘅牙膏，咁啊喺上面咧就搽可，搽咗呢个上面之后，加一啲嘅白醋，咁啊然后咧就喺水入边搓搓搓搓搓搓搓，其实咧就好似头先嗰个嘅叫做电话套一样，你就发觉佢咧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之靓啦。其实啊，牙膏加上咧就系啤酒都一样得噶，唔系饮喎。牙膏加啤酒咧就装落个喷水壶入边，然后喷下啲墙壁咧，都可以帮助屋企嗰啲墙壁。如果俾小朋友涂鸦之后咧，就可以变翻光洁明亮噶。呢啲嘅方法不妨一试，令到你嘅家居更加整洁。早晨，早晨，朝早6:26啊！ 微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崖勒马，成全大家。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发生枪击案，警方证实连同枪手在内有至少五个人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受伤送院，伤者包括两个警员。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几，警方说枪手是一个23岁白人男子，是银行的雇员，他手持步枪闯入市中心一间银行之后，并且向里面的人开枪，又同赶到的现场的警员搏火，最后被警员击毙。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透露，他有两个好朋友在枪击案中丧生，另外有一个朋友受伤。总统拜登谴责枪击事件，并且为死者和受影响的人士祈祷。他又说，美国再次为毫无意义的枪支暴力事件哀悼，太多美国人正是为共和党的不作为付出生命代价。他再次呼吁共和党议员对枪支暴力采取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武器装备出口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的时候说，中方呼吁停止利用武器出口干涉他国内政。耿爽说，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变乱交织，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全球安全赤字有增无减。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军贸规模不断扩大，地区军备竞赛日益抬头，不负责任的武器出口越演越烈，国际和平和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耿爽说，会员国应该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常规武器军控领域的主渠道作用，有效加强武器出口管制。而中方亦都呼吁各国，特别是军事大国，履行自身国际义务，采取负责任的武器出口政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协议，在区内得到非常积极的反响，在国际层面亦都受到欢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恢复，除了双边影响之外，还将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发言人又说，两国复交有助于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还将会对包括两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间经贸关系起到促进作用。翻嚟本港，警方喺复活节假期期间喺西九龙区进行执法行动，拉咗七个人。行动喺今个月四号展开，琴日结束。被捕的七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7至73岁，当中三个人涉嫌酒后驾驶，两个人为通缉人士，两个人分别涉嫌无牌驾驶、停牌期间驾驶和驾驶时未有第三者保险。警方又发现14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规例。有关车辆已经被拖往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人员亦都向5架车发出欠妥车辆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香港电台在过去95年一路都陪伴住我们的成长，我祝愿港台在未来精益求精，为我们做更多感动人心的好节目。 公共广播95年，联系 香港。 人天生有5个感官：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但原来人仲有第6个感官，你又知唔知？ 人第6个感官本体感觉，如果话感应光线、声音、气味呢啲外在物质，靠嘅系眼耳口鼻；咁感应自己嘅身体内在，感应所处空间嘅知觉，靠嘅就系本体感觉。 电视纪录片《第6感官》，星期3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各位听众，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3%， 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有白拳浩小白在这里，电话旁边都打了给钟哥了。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今天就是公众假期之后的上班日了。咁啊，相信系啊，好多嘅朋友咧都今日整装待发，叉足电咧就要翻工啦。咁啊， 你咁肯定， 或者请埋今日嘅。不过其实嗱，喂，讲真的，我头先咧，我谂5点半左右咧，咁我途经呢个广播道嘅时候，我就驱车上嚟啦。咁我咧就即系见到我哋其中下低落少少有个屋苑咧，咁我一架车行过嘅时候就见到个屋苑咧。有一家大小，我用父老攜幼嚟形容咧，絕對冇錯。因為咧睇得出佢哋係三代嘅一個 family 啦。然後大家係攞住行李準備上的士，即係佢哋個方法咧就係等公眾假期完咗先，跟住咧就可能爸爸就或者媽媽佢哋即係在職人士就有假期，咁於是即係自己本身工作有假，咁啊請咗公眾假期之後，可能嗰一個星期。咁就唔使同人逼啦，咁就今日咧就出发啦。咁我离远咧就即系架车行过，见到佢哋，咁当然就即系当然祝福佢哋旅途愉快啦。咁亦都个策略咧，我觉得系啱嘅，因为唔使逼噶嘛。你寻日睇翻新闻，哇，罗湖咧真系逼到好虚撼啊！ 当然啦，如果你话你可以自己预计到用嘅假期，咁啊，梗系可以自己安排最好啦。 梗系啦。 嗱，咁但系如果个个都系咁谂咧？我覺得話，人多喎，跟住個個都好似呢個家庭咁樣，不如過咗公眾假期我先至去，咁咪一樣咁逼。 喂，我諗大部分咧嘅朋友都係會用翻啲紅假去到放嘅，因為容易啲走嘛，即係大家休息咁啊，咁佢先至有得休息啊，咁可能即係頭先見到我嗰個家庭嘅爸爸，可能做嗰啲嘅工作可以自己。彈性度啊多啲啦，咁又唔使話成日驚嗰啲咩假期症候群嗰啲咁嘅嘢，跟住唔捨得翻工嗰啲發作咯。 有時候去旅行又好，或者唔好話一定去外地，就算喺香港都係嘅。好多朋友都係話，公眾假期一齊去玩下。咁點知咧，公眾假期見嘅人係多過你平時翻工見嘅添。 哦，係啊， 咁你去到一啲特別係啲旅遊香港嘅自己嘅旅遊。点都系噶嘛，去影呢一个呢棵树啊，或者去嗰个海滩啊咁样，啊全部都系人多啲嘅， 系啊， 啊咁但系如果唔系公众假期，点解唔去咧？嗱，我唔系话一定要连续几日嘅假期噶嘛，嗱、可能平时放工之后咧，唔会去嘅，咁放工之后攰啊嘛，第二日仲要翻工啊嘛， 系啊， 咁可以去个近啲嘅，咁有阵时俾自己当系一个嘅休息。不过大部分的作息生活是怎样呢？我起身啦，跟住翻工、放工、 可能在附近行下，或者極其量都在市區徘徊，爭取多些時間回到家然後睡覺，有時間靜點拍下拖或者看場戲，但都不會說山長水遠用幾個鐘頭去另一個地方。 是啊，山長水遠是啊，即係幾個鐘那些呢，是所以大家會選擇一個長一點的假期呢才會有這些的舉動。 咁但係正話你都講啦，好似琴日羅湖咁樣，我睇報章有啲家庭去到見到咁多人打到去塘沽啊，即刻成家返嚟去啦、 啊。好似我都見到有類似嘅報道，不過我冇睇到內文啊。 係啊，咁因為太多人啦，其實你過到去都可能係用排隊嘅時間多過你玩樂嘅時間㗎啦。咁如果係咁樣又何苦呢？ 我諗如果一家大細呢，好似尋日羅湖嗰個情況，譬如如果我自己咁講啦，我要帶埋一個三歲幾嘅，一個七歲幾嘅，咁排隊，我諗我都有機會會打退堂鼓，因為我係擔心小朋友一陣間又話我想去廁所啊，我太多人啦，我唔舒服啊，又或者係焗得滯啊，跟住突然之間我又驚，哇會唔會走失㗎咁，即係有好多憂慮咧嘅時候，我就真係會可能打退堂鼓。 但係咁樣喎，你係大人，你就明白背後放棄嘅原因啫喎。但是小朋友不明白，你会不会怕树立一个坏的榜样给小朋友，就觉得啊，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多人的，他没有经历过的嘛。 有，现在有经历过，我小时候经历了，前几天跟你讲了。 但是那些多人和再多些人他 未知道个分别的嘛。咁所以如果你咁样就话，哎，我哋唔去啦，因为人多，佢未必会接受，因为佢自己一直就係向往住同屋企人去另一个地方玩嘛。咁如果放棄咗就唔係幾好 㗎。哦，咁樣。 係呀，因為你就一早唔去囉。 係啦，一早唔去囉。咁而家就啱嘅，咁大家都要返嘅都返咗嚟啦，要逼嘅都應該逼完㗎啦。咁所以留返下一次慢慢諗下呢啲問題。 或者咩啦，播啲紀錄片俾佢睇啦。 係喎係喎。 即係一啲咩中美洲嗰啲嘉年華會咁樣。幾多人幾多人。 係喎。非洲嗰啲大遷徙啱唔啱睇呀，都好多動物喎、啊。 都可以睇埋啦。下次旅行嘅時候可能要做足準備功夫呢。 啊，應該係啦，應該要。即係都要諗下，而家叫疫後第一個長假期嘛。 係呀、 啊。咁所以就咁誇張啦。咁之後譬如嚟緊暑假又或者再多啲嘅假期嘅時候點算呢、 啊、都要計劃㗎啦。 係呀、啊、到時大家要即係諗清楚嗰個方法係點樣啦。係 啦。 好，唔該曬鐘哥，一陣再傾過，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呢？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經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準備翻工，拖住伴侶隻手一齊出門口。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聽住晨光第一線，我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早上嚟嘅。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咁啊吹和缓偏东风，咁啊展望啊。明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咁本周后期呢亦都係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所以呢呢啲嘅天气呢啊有阵时都几飘忽啊，咁但唔紧要嘅，咁总系呢需要面对住嘅，咁同埋都我觉得都虽然话就话有少少飘忽啫，但都唔算係好严重。好啦，今日朝头早啊，在我们的晨光百科里面，揭啊揭啊，准备跟大家讲一下婚礼镜、哦、好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假期、啊、经常都是譬如出游睡那些酒店的、枕头睡得不是那么好，搞到你婚礼镜呢一再起身条颈如果很痛的话呢，哎呀真的都挺辛苦的、啊、不适合 的枕头和睡姿呢都容易造成这个问题的。 咁有啲乜嘢急救嘅步骤呢？好啦，如果你真係好唔舒服嘅话呢，可以先用冰敷，然后又再熱敷嘅，咁有步骤，先冰后熱。好啦，最初48小时呢算係急性㗎，咁由于肌肉仲係处于一个发炎嘅状态，可以先用冰敷舒缓你嘅肿痛，咁避免发炎，因为发炎都几麻烦㗎。好啦，咁我即係之前整亲脚啦，医生都同我讲冰敷呢就防止发炎，或者一知道自己发炎呢冰敷。好啦，冇发炎呢就用熱敷，加速呢就局部嘅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咁等肌肉呢可以修复㗎。坊间亦都有一啲叫做酸痛嘅贴啊，或者係胶布啊，希望可以舒缓得到你嘅情况。部分咧更加含有一啲消炎成分添，咁你就视乎翻自己嘅情况咧，就问一问医师你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啦。适度嘅按摩同样都系重要噶，喺搽一啲叫做消炎药膏嘅同时，可以轻轻咁样咧就按一按你嘅肿痛嘅地方，舒缓身嗰个周遭嘅肌肉啊，能够咧就渐渐帮你咧就减轻你嗰个嘅痛楚。恢复翻咧你自己嗰个嘅肌肉嘅弹性，即系增加翻你嗰个活动啊，条颈嗰个嘅活动能力啦。如果唔系真系梗晒啊！我都试过瞓喺颈嘅时候咧，我发觉揸车都相当危险，即系我要成个身慢慢转啊，咁样其实都危险啊吓。所以下次咧就千祈唔好咁做啦。好啦，咁啊亦都可以谂下，如果咁样嘅情况咧，系咪需要更换你嘅枕头咧？如果你屋企嘅枕头发现呢个情况，咁梗系换咗佢啦。如果酒店嘅一两晚都瞓到你咁嘅，咁都应该拜拜咗噶啦。咁啊，瞓翻屋企嗰个，希望你就身体健康。好啦，换枕头啊，当然系啦，应该换一个咧硬度高低都系适合自己嘅枕头。瞓落去嘅时间咧，要感受得到条颈完全能够自然咁样去到放松，而且就唔会搞到条颈好似吊吊揈咁样噶吓。好啦，咁啊，经常都会见到嘅一个问题，就会令到你瞓喺颈嘅。第一，咁当然咧就系长时间姿势不良啦。其实咧唔单止条颈噶，有阵时咧可能你用手机啊，甚至乎用电脑嘅时候啦，嗰个姿势唔好咧，都会令到你身体嗰啲肌肉咧会绷紧咗噶。例如当你手嘅肌肉，你就会知道原来你一膊头连埋呢个背脊，然后啲肌肉咧其实系一板板一块块，咁啊互相牵引住嘅，即好似牵一发动全身咁样啦。其实咧短时间嘅姿势不良亦都有机会令到你嗰个嘅身体容易咧就扭伤嘅。例如当你有阵时踎低起身或者坐得耐个姿势如果唔好嘅，你发觉咧成个人都会梗梗地噶。最惊嘅咧就系拉伤嗰啲筋腱啊吓，咁如果拉伤筋腱嘅话咧，都系需要啲时间先至系可以复原嘅，同埋身体可能过度消耗啦。例如咧就系当你太过疲倦又缺乏休息咧，肌肉啊都系需要休息嘅。咁睡眠对肌肉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叫做 recover， 即系恢复翻佢嘅一个必须要做嘅嘢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自己会系边一方面啦，唔够瞓啦。坐姿唔正確啊，枕头唔好啊，咁去到呢就搵返嗰个嘅源头出嚟，咁从而呢就解决嘅。咁希望你可以搵返一个健康嘅身体，咁唔好瞓喺颈或者啲颈咁薄痛咁多啦吓。朝早嘅时间嚟到6:48喎，今日朝头早呢都有我哋嘅职场 QL 系列啊。咁除咗啱啱讲完嘅睡姿之外，而家呢个专家同我哋讲下营养喎。哦，呢个神光大学嚟嘅，呢个先系 Q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小白， 系咁啊，复活节嘅假期，希望咧你都过得快乐啦，咁啊同屋企人咧就玩都好紧要嘅。咁我自己都系一样啊，咁啊同屋企人咧就呢度玩嗰度玩噶嘛，去睇下啲新奇刺激嘅嘢啦，咁啊趁住假期带埋小朋友去，咁啊但系咧我就发现咗一样嘢，原来几多人咧会喺假期嘅时候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暴饮暴食啊，即系嗰个暴饮系啊暴饮暴食，可能真系个气氛好咧，哇食啊食多啲啊咁啊。其实明明已经唔肚饿噶啦，但系仍然咧都系坚持食嘅。咁特别喺淀粉质嗰个摄取量方面咧，可能都几容易超标啊。咁所以今日咧想同 Mimi 咧倾一倾，如果单纯以淀粉质嘅吸收嗰个嘅方法啊、先后次序啊、个量啊，其实系咪都会好影响到我哋嗰个新陈代谢甚至乎个体重噶？ 如果在淀粉质的话呢，个吸收其实主要呢在两样东西去影响个体重啦。咁、第一样的呢就是真的摄取量啦。摄取量就是你供过于求，即是你都唔使食两碗饭的一餐，你走去食两碗饭咁就多咗啦，消耗唔嚟就转做脂肪啦，係啦。咁、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你食嘅淀粉质究竟系咪用咗大量嘅油去处理啦。因为好大分别喎、即譬如可能讲緊一个炒饭就入面有九茶匙油咁，但系你一个系普通嘅白饭，咁就差唔多系冇乜油噶喎，咁嗰啲油嘅分别都系影响咗个体重噶嘛。 哦，咦系，咁啊啱。咁如果你话喺食淀粉质嘅时候咧，嗰啲面粉都系同一样嘢嚟噶嘛。 如果你讲緊係譬如我哋讲嘅淀粉质类植物啦，就係饭啦、米饭啦，无论红米饭、草米饭、白米饭啦、或者係啲所有意粉类呀、或者可能係沙面啦、上海面啦、即食面啦，甚至乎去到啲粥呀、面包呀、馒头等等鱼子之类，呢啲其实最后消化呢都係变为糖嘅。不过如果呢喺个煮嘅工序上，或者喺整呢个嘅譬如馒头上加咗油嘅话，咁佢梗係会除咗消化咗之后会淀粉质变为糖，咁亦都因为有脂肪，佢都系有脂肪嘅供应啦，咁咯。 哦，系啊，炸馒头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噶，不过我都唔敢食太多，因为炸馒头讲得出炸啦，佢成嚿馒头摆咗喺个炸锅入边，咁我都估到系都相当之多油噶啦，系嘛？ 系啊，相当之多油，同埋而家都即系讲法就话啲淀粉质加温太高加温啦，咁就会其实都形成一啲可致癌嘅物质啦，系啦，即系先前都有阵时啲电视上都会有啲节目讲解一下，即系边啲食物会因温度变质嘅话，咁其实都有当中讲及咗有淀粉质啦，系啦。 嗯，咁如果我哋以一般嘅成人啦、一小童啦，同埋长者咧，佢哋大家每一日所吸收嗰个嘅叫做淀粉质嘅量大概系有几多噶？ 其实个分别都好大㗎、因为如果嗰个小朋友嘅话，可能讲緊即係由开始即係一岁啦，大概讲緊即係食嘢会比较即係固体啲正常啲啦。咁、可能讲緊一日可能碗零饭左右嘅相等嘅淀粉质量，至到佢可能两碗零啦咁啦最多。係啦，咁跟住之后小学生又会多啲多，咁直至到即係大人我哋就讲三至六饭碗啦咁。咁其实会因应系咩呢？高位肥瘦啦，性别啦，同埋个运动量咯。不过好多时即系，譬如讲紧真唔系青少年嘅话，细细个啲嘅咧，咁佢哋嘅食量真系未必系应该同大人一样咯。啲淀粉质嘅摄取系啦。 咁啊，有冇话分淀粉质嗰个摄取咧？其实个同普通食物嘅先后次序，即系例如可能我三餸一湯嘅，咁我又有碗白饭喺度。咁我应该点样食？其实会唔会个次序咧系有影响嗰个淀粉质入边吸收嗰个嘅量噶？ 如果你讲喺呢个咩影响个摄即系个淀粉质嗰个嘅影响啦，即系次序嘅话，咁其实摆喺糖尿病人就有嘅。系啦，因为糖尿病人就忌个血糖急升嘅，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先前都会有啲建议就话食啲菜先啊，或者食一啲有少少油份嘅嘢食先，再好食淀粉质啦，咁啲血糖就冇咁快升啦，咁但如果你话正常冇唔系特别讲糖尿嘅话咧，其实食边样嘢食咧个先后次序系冇一定嘅，系啦，不过咧即系过去好多时都会讲爆人哋一个即系控制体重嘅 tips 就系、是、你食一兜菜先啦，或者食好多嘅沙律菜先啦，跟住再食肉。跟住再食淀粉质啦，咁就可以咧令到你食少啲淀粉质啦，咁呢个咧喺理论上嘅话就系话个饱肚感引致而你会食少咗淀粉质啦，因为点解咧？你个肚空空时又食咗好多菜蔬啊，跟住又食埋啲蛋白质嘅食物，咁你知道即系蛋白质嘅食物通常都系肉类嗰啲，咁就会好美味啦。咁又食多啲，咁食下食下就可能剩翻个胃仔咧就空间唔多啦，咁就可能食两啖饭就够啦，咁所以就会食少咗好多淀粉质，咁呢个系有好多喺出面都会系咁样去建议嘅，咁但系即系 正常我哋即係話講食嘢一餐嘅話，其實先後次序咧都唔係控制體重嘅重點嚟嘅。其實最重點嘅話，都係要靠自己知道自己嘅食量之後個控制能力。因為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有陣時我諗你都試過嘅，小白就係出街食飯冇菜嘅。 嗯，系啊， 或者好少， 系 咁你点能够有一个先后次序？就话我食咗菜先，跟住再食肉，再食饭，都冇几多菜你可以食，甚至乎想叫都未必有啊！真系有啲食肆。咁、 啊、 如果你仲仍要坚持呢个次序嘅话，咁点算咧？做唔到系咪？ 嗯， 咁所以其实最终都系要知道你食几多嘅嘢食。咁我有阵时会我即系身边啲client 啊、病人啊分享就话 ，Mimi 啊。冇咗菜咧，我好肚饿，想食多啲多其他嘢。咁、我就话呢、這个你要清楚知道翻，其实我哋每一餐咧，即系要管理翻卡路里摄取等等嘅话，都要知道我哋个别每人有特定嘅菜蔬量、肉量同埋淀粉质量嘅摄取嘅。咁、当你嗰餐系冇咗蔬菜嘅话，净系摄取咗你应食嘅肉量同埋淀粉质量嘅话，你一定系会肚饿嘅。呢、這个我自己都经历到，但系要好清晰知道，我唔应该冇咗菜而我再去食多几嚿肉同埋食多五六啖饭咁咯。 吓、啊，即系唔好谂住补飞嗰个心态。 系啦，即系唔好谂住我未饱，我要揾其他嘢填。咁其实就要好清晰知道，我食嘅淀粉质我够啦，我食嘅肉啲够啦。但系点解我仲未饱？因为我欠缺菜。咁唯有就系要，我都系要停手啦。咁我可能睇下晏啲多，我补翻啲菜，或者系可能下一餐我食翻多啲菜，就唔能够将菜嗰样嘢去揾其他嘢填补。因为菜本身如果唔油嘅话，啲菜好低卡路里噶，食一碗菜都可能讲紧30至50卡路里。但系你食一口。肉嘅话，即系好似一隻麻雀牌嘅肉，已经有50卡路里，咁你唔好可能话食多一碗肉去爱嚟代替一碗菜咯。 哦，咁啊系啊，好多时食嘢咧系嗰个心瘾嘅问题啊，有冇办法即系可以令到大家个心瘾可以容易啲走咧？這个心魔。 个心魔要走就系其实你要好有清晰度，就系其实你本人。每日需要食几多嘢咯？呢个系要好清晰，同埋譬如食之前已经知道，哦，今日冇菜，咁呢餐我可能就会肚饿啲啦。要好清晰呢啲嘅话咧，你就发现你当你食完之后，你会停到手嘅。 哦，但系都仲肚饿，咪就头先 Mimi 所讲咯。唉，不如我又开啲零食嚟食下啦，都仲系肚饿。咁面对住肚饿，有冇啲办法可以克服佢噶？ 可以嘅就係、其实即係要去睇啦、应该少咗啲菜而你食咗足够嘅肉你嘅饭量呢你唔会得三成饱嘅、其实都应该会有六至七成饱㗎啦。咁嗰刻其实会唔会仲仍然饿死我呢唔会㗎啦。咁、反而就係话嗰餐食完就算啦、最多晏啲多我食过小食嘅时间咯，有一个小食嘅时间再食嘢咯。 嗯，咁啊，听众都应该多啲感受一下咧自己个胃啊，唔好成日谂住食到好饱好胀嗰个先叫饱，七分饱咧系先至系嗰个即系中庸之道啊。咁但系如果你话米饭嘅话咧，我都想问多少少就系、譬如泰国米啊、越南米啊、大陆米、日本米咁样、西班牙米，其实系咪大家嗰个嘅叫做淀粉质嘅含量其实差唔多噶？ 大致上是一样的，是啦，争着他们那个功能就不同了，即是那个功能特别就在那个血糖的影响的功能度不同了、即特别譬如好像讲的糯米啊、一些珍珠米的话它的升糖就会较快的、而一些的、即丝苗米呢比较长身一点的啦、就会好一点啦，而再去到譬如、一些的印度米 或者现在有些叫做低升糖米啊，或者去到红米、糙米呢啲咧，就会个血糖会升得较慢啦。咁亦都有阵时会觉得嗰啲食物咧个血糖升得较慢嘅话咧，嗰、那个饱肚感亦都会长啲多嘅。 哦，咁呢个都好关键。咁所以如果你话要留意住升糖嗰个问题嘅话，就寿司都要好好地考虑、哦。 是啊是啊是啊，真的有时即对于一些血糖可能出现了有些偏高的情况的人士呢，吃一些、日本那些米啊、珍珠米啊那些真的要小心啊，寿司这些要小心咯，是啦、不要太多了。 是咁啊，今日倾住米嘅，倾住咁多先。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又同 Mimi 倾偈啦。唔该晒你 ,Mimi。 好。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候，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前咧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可以同听众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同樣都係今日由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喺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亦都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起身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唔系呢个，咁但系都唔紧要。其实 Didi 咧都已经入咗入嚟直播室噶啦吓，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应该系呢个先啱。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系啦，点都出翻个 set tune 俾阿 Didi 先。如果唔系咧，电话响啊，又唔故意打咗俾阿钟哥啦吓。早晨啊，Didi。 早晨啊，佢都冇错嘅，起身啊咁 起身啊，系啊， 系啊，真系要翻。 而家七点零八分啊，再唔起身啊，真系容易迟到啊。 系啊，眨眼啊，放完嗰四日长假。 放完假啦，系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所以 Didi 都翻咗嚟啦。 系啦，所以今日都系开开心心翻工噶啦。 系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先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会唔会就系话啲红日过咗啦？咁啊，而家出边又开始挤塞啦。会唔会咧？但我知道部分学校咧都仲系放假嘅。 冇错啦，我识好多啲老师啊，佢哋都仲系去紧旅行，好开心啊！今日开始出发添啊，因为佢哋仲系放紧复活节假啊嘛，咁、 哦、 所以都系所以暂时路面咧都系冇乜车 嘅。我头先咧即系六点几嘅时候都有打俾阿钟哥噶嘛、嗯，我都话我其实五点半到啦，即系途经呢个广播道嘅时候，见到有一个 family 即系父老携幼三代嘅， 系 咁佢哋就个都拎住行李噶啦， 系啊，好多、啊、今日出发啦， 系啊， 系啊，谂住避开呢个所谓我哋要翻工嘅红日假，但系学生嚟讲开心嘅，咁啊有长假系咪先？咁、 嗯、 所以暂时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包括隧道啦，咁、嗯、都系提一提大家啲紧急维修啦。喺观塘嘅康宁道啦，咁啊去翻基督教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协和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咁另外咧都系有个渠务工程都比较耐噶，喺旺角道噶，旺角道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啦，咁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都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嘅。咁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啲交通情况啊。咁都唔系话好挤塞嘅出边，咁真系好啲。话斋呢啲同学仔啊，仲放紧假啦。咁、 嗯、 留意住，如果你出门口。而喺機場嘅話咧，今日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啦。 係啊，開開心心啊！放完假翻嚟咧，就繼續工作嘅工作，讀書嘅讀書咯，好似我哋咁樣 先。係啊，啱啊，啱啊。 即係本身緊守翻自己嘅崗位啦。 係啦，冇錯。 咁啊，你知啦，嗱，我哋咪復常啦。咁當然啦，有好消息就係話咧，啊，好多巴士線或者小巴線咧都有新開嘅小巴線嘅，咁、 嗯嗯、 真係開心噶。咁、嗯、即係多啲市民可以選擇咯。 係啊。 咁嗱，而家有條新嘅城巴咧，就有條20號開始啦。咁咧就會由依一個大角咀嘅維港灣啦，就伸延到去長沙灣嘅海達村。咁同時咧，就係、是、海達村咧都有個新嘅巴士站嘅上蓋啦。咁、 嗯、 亦都會咧同日啟用嘅。咁另外咧就开办咗两条新嘅巴士线，两条新嘅巴士线咧就系75号 C 同埋75号 M 啊！我真系未瞓醒，唔系巴士线，系小巴吓。再讲多次先，系小巴吓，开办咗两条新嘅小巴线啦，就系75号 C 就系由海达村啦至到深水埗嘅北河街，就会经深旺道啦同埋钦州街嘅。咁啊就系朝头早7点啦，至到晚上嘅7:09。咁而北河街开放嘅时间咧就系朝头早7:03啦，到晚上嘅8:00。 点。咁、好啦，另外一条新嘅小巴线咧，就系75号 M for Mada， 就系海达村至到青山道嘅，咁就会经东京街啦、长沙环站嘅 B 出口。咁佢哋开嘅时间咧，就系海达村咧就系朝头早嘅6:30啦，到依一个10:09，而青山道嘅时间咧就系6:09咧至到早上嘅11:00嘅。咁呢两条新嘅小巴线咧，喺依一个深旺海达村啊，海达村嘅朋友就好好利用啦。咁都几好啊！你知啊，因为呢啲村可能呢个海达村都系新地啦，咁、所以方便有啲新嘅小巴线咧，就可以疏导到佢哋咯。 系啊，其实都好多嘅屋苑落成咗啦。咁如果喺交通配套上面做得好啲嘅话咧，咁喺入边嘅朋友先至真系达到安居乐业啊。如果唔系你住得远又都唔紧要啦，咁你冇交通配套嘅话， 咁就麻烦，唔系个个都揸私家车噶。 下你又要行十几分钟先至去到最就近嘅、可能即系交通服务地方啊，咁就真系都几麻烦。买餸嗰啲最惨 啊！哈，你真系好体谅，因为你有份买餸， 我都有份买 餸，所以感同身受啊，真系觉得唔错。讲啊冇用，有时啲嘢即系自己感受咧，系另一番风味。 系啊，因为我虽然我都有揸车啦，咁但系我其实好多时候我都系唔揸车，我都系一齐就搭巴士啊，搭小巴买完餸，我就明白，即系喺个袋入边咧有 S O 嘅方便。 系啊，我都系成日有 S O， 你都有啊？ 我都有。 哇，你真系好有男人啊，真系中意。 如果唔系咧，你拎住啲餸咁坐喺个位嗰度，其实好辛苦。咁你勾住佢舒服好多。 系啊，呢个 S O 原来你都有用，谂都 有啦。 睇你咁时尚似啊，通常呢啲都系啲 10蚊店有5个噶嘛，买10蚊。 系我而家个身都有摆喺度，有时真系方便。 系啊，有用啊，有用。 都几好，同埋呢两条新嘅小巴线都好好啊。你知啦，港铁就系四通八达噶，咁所以由呢个屋村到达咗一个港铁站咧都几好啊。咁75号 M 啊，记住啦，因为佢经长沙环港铁站嘅，咁大家都可以利用呢一个75号 M 啦，就可以好好咁样可以用呢个地铁去分流咯。 好啊，咁非常之唔错啊，咁大家就留意住呢个即係新嘅小巴路线啦。 冇错 ,75 号 C 同埋75号 M for Mada。 係好唔该晒，咁另外呢都要打俾阿 O 先啦，咁如果唔係挂住同你倾偈。 好。 好，咁阿 O 啊打緊㗎啦，咁但係天气方面你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呢就92%嘅早上嚟嘅。好，咁即刻搵阿 O 出嚟啊，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 早晨啊，挂住同阿 Didi 倾偈，唔记得打俾你添。 唔紧要，小问题，小问题啊，同 Didi 耐冇倾偈咧，我都想同佢倾偈。 系啊 ，Didi 咧就系有一种咧，你好想同佢倾偈嘅 亲和力啊。 系啊，系冇错冇错啊吓，咁啊，今日天气咧都系灰蒙蒙一片啦，咁睇到天气麻麻地，不过咧路面上边咧多翻好多车啦，咁我睇到即系翻学嘅。朋友仔咧就少啲嘅，翻工嘅朋友仔今日整装待发啦，因为咧长假期过后咧都 feel 到可能有机会塞下车啊嗰啲咁嘅嘢啦。不过少咗啲校巴，理论上又唔会嘅。呢、這个就系交通方面啦。嗱，天气头先话灰蒙蒙一片啦，咁不过今日理论上要温暖一啲嘅，相对你话琴日嚟讲咧就比较冻啲啦。咁见到咧街上边嘅途人咧，其实都系一件外套仔咁就搞掂噶啦。睇下晏昼嘅时候可能直情。着件 T 恤咁就已經可以食 lunch 啊咁樣啦，睇法就係咁樣啦。咁睇嚟近排咧清明節頭頭尾尾呢啲時間咧，我覺得天氣都係咁喎，維持灰蒙蒙一片啦， 啊， 又唔算太好陽光啊，又未有嗰個藍天白雲俾大家睇到啊。不過頂住啦，應該太陽就係出嚟噶，我自己覺得。 哦，未啊未啊，但係睇到下個星期三咧，4月19日為止都仲係陰天，或者有少少落雨咁樣。未啊，大家忍多陣啦，呢個天氣 係真係難搞少少啦。咁啊，詳細天氣交俾小白風，我哋去睇睇佢。 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咧，就大致多雲啦，早上沿岸有薄霧，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26度，咁啊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啊，明日日間温暖，部分時間係有阳光，星期四云量都是较多的。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都提过啦。咁啊，阿 O 就喺度谂啊，会唔会有快啲有翻阳光呢？咁啊，睇埋天文台未来的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今日星期二咧，咁啊，其实都是有少少云嘅。咁啊，呢个有云的情况都会去到下个星期三为止。咁其中咧，你话星期六咧都有机会有少少啦，咁可能会有少少雨，不过其实都未必噶啦，都系阴天为主要噶啦吓。咁如果大家想揾翻太阳伯伯出嚟嘅话咧。 要俾多少少時間啦。咁要可能佢呢排咧都想放下假，咁佢年中無休噶嘛，復活節都俾佢唞一唞。咁希望佢快啲又出翻出嚟，咁照耀翻我哋嘅大地啦。不過到其時大家就又唔好信話哇天氣好熱啊嚇，咁要自己去到轉一轉嗰個方向諗一諗啦。而家22度嘅氣温，咁相對濕度咧就91%嘅。嚟到朝頭早7:16嘅時間啦，咁當然有我哋早上晨光大學。咁今日朝頭早咧亦都邀請到咧就周華山博士同我哋講下咧一啲情緒嘅問題。咁啱啱我自己就覺得咧，放完長假咁，可能有啲朋友啱翻工都覺得哎呀唔捨得啊。咁但係除咗呢方面之外咧，喺其他嘅情緒上面，仲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情況啊？我哋需要關注一下咧，大家可以一齊聽聽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你自在社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承上题啦，记得上集节目咧都买咗啲片花噶啦，咁就话四度。嗱，四度咧唔係嗰啲幾多度輪迴啊，即係你扭開收音機，唔係聽周博士講啲心靈舒緩嘅咩？做咩講呢啲？雖然即係近排都係清明時節啫，咁樣嗱，何謂四度咧？咁啊，交俾周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啦，好嘛？唔該。 好好簡單咁講啦，四度咧就係道謝啦、道愛啦、道歉啦，同埋道別啦。其實四度係一個非常美麗同埋好有力量嘅一個簡單嘅心靈轉化的工具，就是任何時候當我對任何一個人，另一個無論家人、伴侶、朋友或者前度過去一些關係，心中有些耿耿於懷、有些鬱結，我都可以用四度的方式去轉化。當然這個是博大精深的。不如歐，你有沒有任何一些具體的例子？你講一個例子，我立刻示範，因為不同例子的處理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好，咁我举第一个例子先啦。嗱，呢个例子咧几有趣嘅，系前排咧一个朋友嘅经历嚟嘅。咁佢就喺屋企啦，就喺嗰啲串流平台开咗套戏出嚟睇。嗱，套戏系乜嘢咧？我就唔特登去讲翻啦。不过个内容可以讲嘅，其实就系讲一个爸爸啦，好后悔过往自己做嘅一啲嘢啊，做得好差。而喺佢临终嘅时候咧，佢希望或者想象自己嘅女可以原諒佢，咁其實我咁樣講到都呼之欲出啊，因為 Oscar 其實就係攞獎嗰部戲嚟嘅，咁解。咁但係我朋友睇完之後感觸好大，因為過往嘅日子咧，佢爸爸對佢好差，佢期待佢爸爸同佢一個認真、好真心嘅一個道歉，或者講聲對唔住，但佢爸爸從來都冇咁樣做，因為即係可能佢爸爸又係啦，年輕嘅時候花天酒地啊，叫做對家庭唔好啊，唔負責任啊等等呢啲嘢啦，咁就令到咧我呢位朋友咧睇完之後咧，哇喊咗好耐好耐，咁啊喺面書世界啊寫咗一大篇嘢啦咁樣，咁我純粹觀察到一件咁嘅事啫，好啦。咁去到四度，咁呢个会唔会一个道歉可以应用得到呢？咁交俾周博士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好嘛，唔该晒。 好啊，好。我听呢个情况呢就唔係个当事人向对方道歉，而係佢渴望爸爸向佢道歉，係咪？咁所以呢我自己会觉得咁嘅，最紧要用最人性化嘅方式。我而家一刻试一试，我成为呢个当事人，我唔知係男性女啦。 好啊。 我想像我爸爸在我面前，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当年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或者做了一些花天酒地啊、不负责任啊，或者伤害屋企啊等等等的事情啦。而我作为他的孩子，我是觉得很受伤害啦，我觉得很痛苦啦，所以我看到就是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很触动啦。所以呢，可以怎样帮自己？需要处理的是自己，而不是爸爸，因为我自己很痛苦嘛。我哋冇得去改变另一个人嘅，咁我而家即时做个示范。假设我系个主角，我系个当事人咧，我会揾一个安全嘅环境啦，安静嘅环境啦，俾自己一个人啦，然后闩埋房门，然后熄埋手机。因为最重要要转化嘅唔系爸爸，我冇得去改变其他人噶嘛，系我自己，系我心中嘅爸爸。其实再严格嚟讲，系我心中对爸爸嘅怨恨啊。而更再深层啲咧。是那个心中的怨恨，我释怀不到我自己的内在小孩。 我覺得自己死蠢，覺得自己不幸，覺得自己冇用，覺得我哋一家人都被爸爸傷害咗，嗰、一個自己嘅怨恨其實嚴格嚟講係而唔係爸爸。好，我而家示範點做。爸爸，我好想坦白同你分享，我當年曾經真係好嬲你，但係你我爸爸，我好似嬲唔到。我覺得你帶俾我哋屋企好大嘅傷害，你當年花天酒地，你做咗好多不負責任嘅事情，令到我媽媽大家都好受傷害，大家都好辛苦好難過，我一直都耿耿於懷，我甚至曾經好憎你爸爸。同時今日爸爸，我已經長大，我終於明白咗，我繼續憎你，我只會傷害我自己。我今日睇到人誰無過，你確實有傷害咗我嘅部分，同時你未必有傷害我嘅意圖，儘管我有受傷害嘅感受，同埋我覺得受傷害唔表示我係啱，只係我自己一路都唔懂得去釋懷自己，所以爸爸，我能夠理解你同媽媽嘅關係，我俾翻你哋。你同媽媽都有你自己難以啟齒，可能你哋都好難同其他人講嘅部分，其實每個人都需要負翻佢責任。我唔再卷入去你哋嘅關係，我唔再做你爸爸，唔再做你媽媽，去論斷你，去評斷你同媽媽之間嘅關係。我只係讓你知道，其實你永遠都係我爸爸。雖然我有好受傷害嘅部分，同時依個係我自己嘅部分，自己責任自己負。所以爸爸，我渴望你自己都能夠負翻你嘅責任，無論你負唔負你嘅責任，依個都係你嘅責任。同時我都好多謝你，多謝你帶我嚟依個世界，多謝你為屋企都係有付出有努力。虽然达唔到我嘅标准，可能达唔到妈咪嘅标准，我相信你都有你嘅委屈。而同时我讨厌抗拒咗你差唔多20年，我对你都好冷漠，我对你都好批判，我经常喺其他面前都闹我爸爸，都闹你。所以爸爸，我相信我对你都有好苛刻嘅时候。所以如果我对你嘅批判，我对你嘅苛刻，我对你嘅冷漠，甚至好想惩罚你，如果都令到你受伤害，爸爸，我都同你讲一声对唔住。事情已经过咗咁耐，我渴望我从中都有成长、有学习，都成为一个更负责任嘅自己。爸爸，自己责任自己负，我会承担翻我作为你嘅孩子，我自己一路耿耿于怀嘅部分，其实系我功力唔够啫，系我修为唔够啫。如果我而家仲喺度讲紧20年前你点伤害我，其实系我自己伤害紧自己，其实系我玩死自己，所以我决定。宽恕当年我一度好受伤害，我疗愈翻，照顾翻我好受伤害嘅自己。我亦都唔再用你过去嘅错去攻击你。呢个唔系颠倒是非，唔系指鹿为马，而系你过去做得唔好嘅部分，我交翻俾你，渴望你承担翻你嘅责任。我渴望我哋都能够大家学识去爱自己，学识宽恕自己，让呢个屋企让爱流动。爸爸，多谢你。 哇，好劲喎！其实即系我讲咧，好劲系除咗周华山博士你头先嘅演绎啦，与此同时咧，就系、是、听完之后咧，个心会好舒啊，即系舒泰一啲。同埋另外就系、是，其实呢一番嘅宣言啦，即系唔好讲对白，直情嘅宣言啦，系可以 preach 到自己，同埋亦都将成个信息好完整咁样去发放出去啊。而个力量系好大嘅，而个力量系好大嘅。周博士呢啲会唔会系喺呢辅导入边常用嘅一啲叫做技巧咧去做 嘅？系啊，呢啲就系我嘅工作啦，我嘅课程大量地同大家分享啦，大家一齐学习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呢啲心结咧会带到入棺材嘅，到我哋死嗰刻咧，好多老人家。已经70岁、80岁啦，一讲起仲系佢啊，50年前啦，30年前啦，喂，对方已经死咗，或者对方已经移民去咗外国几十年，我仲讲紧几十年前嘅伤痛，其实自己玩紧自己嘅，系自己放唔低嘅，但系佢真系觉得好受伤害啊嘛，佢真系觉得好伤痛啊嘛，咁其实边个伤害紧自己咧？嗰刻都系自己嘅念嘅啫嘛，自己嘅演绎。嗱，所以你留意我正话嗰3分钟嘅演绎咧，我冇颠倒是非喎，我依然好清晰讲出爸爸你当年系做错咗，同时我唔再用对方嘅错去惩罚自己，因为如果我继续嬲佢咧，嗰愤怒就系我自己饮毒药而想毒死你，但系我饮毒药、我想嚟惩罚你，咁其实玩死自己，得唔得？咁所以我清晰依然有讲。 即係邊你係做得唔好，但係我唔再需要用你嘅錯去傷害自己或者去攻擊你。 明白，好啊， 亦都渴望你負翻嘅責任，就係咁樣。 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同周博士講住咁多先啦嚇。咁啊，學習情緒梳理嘅技巧咧，其實每個禮拜我哋都深而更深咁去學習啦。咁啊，由初階嘅小 B B 咧開始咧，慢慢成為小學生啦。小學生又點樣成為中階咧？咁啊，周博士咧手把手教我哋咧，好好咁樣處理到自己啦，同埋別人嘅情緒啦。呢個係一個人生咧好需要學習嘅一個課題嚟嘅。OK， 咁啊，下集再同周博士傾偈。多謝曬你，拜拜。 好，拜拜。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 What's up? 早上嘅时间嚟到七点二十九分啦，呢首嘅作品嚟自 Ega 嘅《灭烛》，先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总统拜登正是等待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可能性，将会在合适的时间做这件事，强调保持沟通渠道开放很重要。他又话，美中关系紧张程度在很高的水平，美方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好转。柯比又透露，美国 目前正是考虑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又说正是就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华一事和中方进行沟通。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沙姆博表示，美国并不寻求和中国脱欧或者以任何方式限制中方经济增长。他说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和中国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以避免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美国传媒引述接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消息人士报道，由于出现美国机密文件外泄事件，乌克兰被迫在向俄罗斯发动反击战之前修改部分军事计划。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克兰没有改变战略计划，但是具体的作战和战术方案总是会有变化，取决于对战场局势的评估、资源供应、关于敌人资源的情报数据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外泄事件是非常有趣。对于有美国前中情局官员认为莫斯科极有可能策划泄密事件，佩斯科夫回应说，有人总是将一切归咎俄罗斯，形容是病态。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暨全球消费论坛在海南海口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视频致辞的时候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升级步伐明显加快，消费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何立峰说，将会按照二十大部署，着力扩大内需，着力恢复和扩大消费，着力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继续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大力倡导并且积极推动绿色低碳消费。回来本港，警方在复活节期间在西九龙区进行执法行动，拉了七个人。行动在今个月四号展开，昨日结束。被捕的七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7至73岁，当中三个人涉嫌酒后驾驶，两个人为通缉人士，两个人分别涉嫌无牌驾驶、停牌期间驾驶和驾驶时未有第三者保险。警方又发现14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规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路面咧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啲。而观塘嘅康宁道，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协和街嗰度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要小心啊。新界就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中心一带，现时比较繁忙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汉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中学英文科主任蒙建佑，想喺英国语文科卷二攞高分，就要记住呢个口诀啦。 同学仔最常见嘅失分位就系佢哋净系挂住一味写，最后写出嚟篇文充满 mistakes， 做唔到考评局喺 language 嗰方面要求嘅 great grammatical accuracy、varied vocab 同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所以一定要记住以下呢一个备战口诀 ：R O P E rope。R 第一隻字 repetition， 记住啦，一定要 check 出睇下会唔会有啲字咧用咗好多次，例如见到好多嘅 help 嘅时候转一转啦，用 conducive。第二隻字 O organization， check 出啲 connectives 同埋 conjunctions 有冇用错咗啦，例如最常见嘅 although 后面记得唔好用 but 啦，例如 on the other hand 有冇用错咧，又例如啦 so 同埋 so that 又有冇 mix up 咗咧。第三隻字 P preposition， 最常见啦，例如 campus 啦 island 呢啲前面系要用 on 嘅，又例如再 advanced 嘅同学仔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后面系要用 to 嘅、哦。第四隻字 E expressions， 更加 advanced 的同學會用 inversion 這些句式的，在你們用 hardly、 never、 only 和 not only 這些，記得 check 出後面的 verb 有沒有寫對、哦、各位同學仔記住 ROPE rope and good luck，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一點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 DSE 團隊製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91%。咦，91，但又冇乜嘢其他信号住，又唔系话叫做落得出雨啊，湿湿立立咁样。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咁睇睇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6度哦。 哇！ 展望明日啊，日间继续温暖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嚟緊咧，後期仍然都有一兩陣嘅驟雨嘅。 哦，開始熱咯，咁樣係嘛？ 係哇！ 不過而家嘅24 月都尾㗎咯。 而家26度咧，始終都又唔係話即係熱嗰只26度，因為太陽咧就收埋咗先。 係 啦，咁啊密雲嘅26度咧，我覺得。都是舒服的， 还可以叫勾啊，勾喺度， 凹凹地，即系啲薄雾嗰啲咯，系 咁啊，长假期结束啦吓，咁打工仔啦就翻工啦，翻学嗰啲学生哥 未啊， 未开学系咪 啊？有啲都未啊， 我都未见校巴就知啊， 系 即系一校巴咧，我哋出闸就好耐噶， 系 未见。 不过复活节假期咧都俾到个提示你噶啦，佢哋应该玩多个零两个月咧就有放暑假噶啦， 考试先 系啊， 考试 系啊，考试我唔理啦。都即係有校巴啦，即係都仲係有校巴日子啊！咁 DSE 又有一批又唔使翻學啦，已經，因為佢哋已經進入 緊噶咯， 公開考試 考緊噶啦，所以佢哋利用呢個復活節要不斷跑書先得啊！ 喺我哋遲兩個禮拜都已經有咩啦？ 係啊， 加油站啦 ，DSE 大加油站 開呢個公開試咧，嗰個假期咧，回想翻咧。 是冇用嘅，嗰、那个系你人生唯一一个会虚度嘅假期，就系因为你会喺自修室啦，或者喺温书度过咯，即系你唔会真系放胆咁去玩噶嘛，即系考公开试嘅学生，我意思系，咁啊唔紧要啊，俾心机顶埋佢啊吓，嚟紧嘅假期都等紧你嘅，咁有个长嘅暑假啦，咁当然啦，即系考生们要聚焦啦，不过更加多打工仔今日都要聚精会神啊吓，咁啊睇实乜嘢咧，就唔系睇实个事，系今日翻工嘅时候咧都要了解翻。自己執唔執得齊啲嘢？我今日咧翻工嘅時候咧，有啲嘢都執漏咗，執漏咗，變咗咧要折返屋企多一次咧，用多咗時間啊！ 哦， 係啊， 時間上早未塞車啊嘛， 還好啦，好彩平時會早啲啲啦。如果唔係真係問到邊一邊搞 掂，如果多校巴都有啲問水喎。如果係 啊， 多時間講嘅話， 係啊，問到邊一邊都搞唔掂。嗱，咁啊，報章都有講啦，復活節長假期結束啊。45.8万人次进出入境咁样，哇！呢个都夸张喎。睇翻机场有一扎人啦，跟住咧罗湖口岸有一扎人啦，金巴喺澳门翻嚟有一扎人啦，哇！都几多朋友仔即系出咗去唔同嘅地方啊，有啲翻去大湾区啊，有啲八山啦，有啲去澳门啦，有啲去澳洲啦，有啲去日本啦，等等啦，咁样系咪复常咧？大家觉得呢个情景已经系 唔系？其实我成日觉得咧，系个心态先啦，即系你个心态要复常咗先，咁就复常噶啦。咁如果个心态都仍然系好多谂嘅，即系好多嘢谂紧嘅，咁就点？即系就算日日都话一样噶啦，同以前都系一样嘅啫。咁如果而家见到咁多人。大家應該當冇嘢啦，照去㗎啦，咁咪復常㗎啦。 你見嗰啲好多報章影出嚟嗰啲片咧，咪一大扎人嘅，有幾多個戴口罩？咁梗係復常啦。 不過咧譬如我去廣州拜數務為例啦，其實公共交通工具係規定戴口罩喎。跟住我睇翻咧周邊地區啲籃球比賽咧，啊啲人咧入到室內嘅叫場館睇籃球比賽，大型嘅籃球比賽都係戴翻口罩㗎喎。咁反而咧香港呢一個又冇喎，即係我哋一開就真係自由得好緊要咁樣咯，即係開放得好緊要。 我哋都等咗好耐啊， 係啦， 意思我等咗好耐。 不過都係當我呢啲老人家啊，即係多口講句啊。如果睇下啲數字咧，最近嗰啲上升咗嘅數字，即係感染嘅數字咧，咁好似話嗰啲高咗啲，咁如果大家係雖然係而家你入即係就算即係不幸地 touch 啊，即係你話呀又要有感染咗，咁你都可以如常翻工啊，咁但係咧，如果係出入人多嘅地方，不即係亦都戴翻個口罩啊，咁可能會以防萬一，因為夏天始終係高峰期啊嘛，流感啊，就算你唔係 covid 都可能係流感，戴翻個口罩，今年當係一個過渡期，都好嘅， 係啊，同埋我諗大部分香港人咧。都仲有唔少存貨嘅， 係啊，亦入咗貨喺度 咁啊，啲存貨咧，咁啊用下冇理由劈咗佢噶嘛。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健康啦，注意衞生都係好事嚟嘅。嗱，今日聚焦講緊呢一個啦，大家都出去玩，咁啊個個都去玩，真係疫情之後講緊咧就係有個美國嘅叫做兩個婦人啊，80歲噶啦，咁啊即係兩個媽妹咁樣啦，即係閨蜜咁樣，當佢老閨蜜咁樣。跟住咧，兩個都係81歲嘅，咁啊展開佢哋嘅環遊世界之旅嘅，咁啊用咗80日啊，真係用80日就可以環遊世界喎。嗱，佢都係咁樣講啊，80日咧。去咗18个国家咁样啦，咁啊呢两个闺蜜咧就结伴游世界啦，咁啊宣扬年龄、语言啊并非限制咁样，我都觉得系嘅。年龄一定未必系限制，语言更加系啦。依家咁多咩 AI 物 I 嗰啲，跟住咩 translate 乜都帮到你啦，系咪先？ 唔系佢讲话年龄同埋语言咧，我一早知噶啦。 系 可唔可以环游世界？主要系同金钱有关嘅啫，同其他嘢完全冇关噶。 有几多个可以电波少年咁样行啊？ 佢有钱收添啦，电波 系咯。 嗱，报道咧就冇讲佢用咗几多钱。報道冇講， 有冇講佢用咩方法啊？ 有噶，佢真係齋搭飛機噶咋，係啊，即係冇話好刻苦咁去進行嘅。 如果佢80日要環遊世界，一定只可以搭飛機。如果佢其中有一程係坐火車，已經改唔到噶啦。即係佢唔夠時日，佢要即係要真係要兜一個地球一個圈啊嘛。佢改唔到嘅80日。 咁佢哋兩個咧，嗱一個叫漢比啦，一個叫克茲利普啦，呢對孖妹咧。咁啊，话年轻嘅时候咧，冇乜机会，或者屋企唔太许可佢哋，即系用80日咁奢侈嘅时间。其实80日系奢侈， 系啊，系奢侈， 即系作为一个工作中嘅你啊， 两个几月， 系啊，咁用80日嘅时间去环游世界，佢哋去咗边度咧？咁 咁啊去咗呢、這个冰山啦，有冰川啦、嗯，又骑过呢个骆驼啦，又坐大笨象啦、嗯，即系唔系坐嘅观赏啦，佢话用观赏 啦。亚洲区咧应该系去咗，咁就 系啦，咁啊睇呢个冰川啦，企鹅啦，哇乜都睇晒，咁佢话最靓嘅地方喺边度咧？啊！佢系咁形容喎，最靓咧系印尼嘅巴厘岛啊，系、嗯、嗱，可能佢哋嚟自美国啊，可能即系 我都有去过巴厘岛， 叫做东南亚嘅风光咧啊，好靓嘅沙滩，好靓嘅日落咧， 嗯， 美国都有嘅， 都有， 但系佢沟多咗商业嘅嘢落去，即系譬如你喺 L A 嘅沙滩或者喺迈阿密嘅沙滩，你睇嗰个都系嗰太阳噶啦，但系佢旁边啲建筑物咧。商業化咗啊！你譬如巴黎咧，全部 resort、 嗯、 或者啲草屋啊，咁、 嗯、 你睇嘅時候未有一種原始嘅風味嗱、 嗯， 我估計係咁樣啦。咁、嗯、我唔 可能佢哋又中意嗰種嘅文化多啲，呢、這個都唔出奇、啊。 即 係譬如我喺有限去嗰啲地方嚟講 你都唔係有限啦。我正正想點解攞呢個題目去同你講，你人生應該去過超過十八個國家嗱，我未去過嘅，我未去過超過十八個國家。 就算去得多都冇用啊！譬如有啲近嘅地方，你哋个个去过嘅，我都未去过。譬如韩国，我系未去过。 我都冇去过南韩，我都未去过南韩。 依然我哋三个都冇去过韩。 你小白，你有冇去过十八个国家？ 我应该冇啦。 系啦， 十八个。 因为我哋成日都有啲地方翻来覆去，都系去嚟去去。 系啊，系啊。 你又去，再去。 嗱，菲律宾 第三次去。 菲律宾我又系未去过。 哦、 有啲地方咧，可能大家经常去嘅，我就反而少去。 唔系你唔好提啲你其实人生冇諗过去嘅先。即係如果菲律宾系我人生冇諗过去你唔使提出嚟嘅。 所以用欣赏唔好话嗰啲城市啊所以用大自然。咁就睇下究竟嘅我哋呢边亚洲区嘅大自然同北美洲嗰边嘅大自然嘅分别喺边度呢、嗯、我自己觉得。咁譬如喺地球嘅另一边佢哋嗰啲湖光山色系比较广阔、 嗯、 比较哇好大嘅一种。哦，好宏大嘅感覺嘅，咁、 嗯、 但係亞洲呢邊咧，唔係話唔宏大，譬如你喺國內好多地方，哇，都好大咁樣噶嘛。但係咧喺亞洲呢邊睇咧，就有一份好優美嘅感覺， 係 即係啲嘢咧好精緻嘅， 就真啲，就真啲， 即係覺得係好靚啊，有一種咁樣嘅感覺，係 精雕細琢、細琢嘅， 唔同嘅， 我哋 嘅 大自然 係 靚 嘅，但係咧兩個都係大自然啦，所以我成日覺得地球嘅呢邊同嗰邊，所以睇到就係地球嘅。優勁嘅之處咯，每個地方都有啲唔同嘅特色俾你睇，哇！真係好厲害。 香港都有香港嘅特色， 香港 有 㗎， 係 啊， 就 係、 是、將所有嘢濃縮 啊， 即係縮到好細啊！你個維港可以咁窄嘅，咁即係我哋嘅設定嚟嘅，即係唔關單單話填海填多乜乜成成，係本身我哋個。你譬如去墨爾本啦，佢、 嗯、 都有呢啲渡輪遊噶嘛，啊、即係悉尼都 有啲渡輪。 水 深廣闊，細個都已經 人哋真係闊啲。嗱，譬如我去過冰島啊，咁、 嗯、 譬如冰島都係噶，你睇嗰啲麥迪雲火星有冇嗰啲場景咧、 嗯？ 你揸好耐車，你睇十分鐘有排你睇、啊，你睇第一下嘅時候，你一落到車。哇，咁劲啊！好似去咗火星、 沙漠嗰啲，你一望落去都，哇，沙漠， 哇，粒粒突突啊，哇，有啲火山喷紧烟，哇，好劲啊！跟住去咗咧，三分钟度咧，你个感觉就麻痹咗噶啦， 就系咯， 因为太辽阔啦，嗰、那个空间。 我去南极嗰一次咧，我未坐喺纽西兰坐破冰船入去噶嘛，咁咧，哇，一路坐咗个几礼拜，跟住第见到第一座冰山喺个海度飘过嚟，哇，冰山啊，哇，终于见到啦，咁样，跟住隔篱行过，跟住又系冰山。连续见咗几日啊，都系冰山嚟嘅，跟住话，哇，都系冰山咯，即系都系嗰啲咁样啦。 系，所以即系我都认同嘅。咁最后咧，佢哋都有讲呢对妈妹话，好多人都话佢哋唔识咁多语言啊、 嗯。 譬如你去到其他地方，譬如非洲啦，咁佢哋唔系全讲英文噶嘛。譬如亚洲啦，亚洲譬如你去到泰国。咁當然英文都溝通到，但係佢哋主要嘅語言即係泰文啊嘛、 嗯。 譬如去到內地，咁、嗯、都有人講英文嘅， 但係主要又係講翻普通話， 講翻普通話啦，等等啦。佢話咧，微笑咧係一個世界語言。佢、 哦、 話只要咧你去到每一個地方咧，同人哋待人接物嘅時候咧，先微笑咧、 嗯， 其實咧。冇衰過嘅，佢話成個行程入面冇乜點樣俾人呃過咯，係、 嗯、 錢係有用多咗少少嘅。咁當然你去到埃菲爾鐵塔，一定有啲人同你講話，喂買唔買鎖匙扣啊？ 嗯、 喂不如幫你影張相，收下你幾廿蚊啦咁樣。即係呢啲係緊局嚟嘅、 嗯。 不過佢話微笑，大多數嘅情況底下都可以幫助大家化解一啲危機咯。咁呢、 啊、 個就係希望大家外遊嘅時候都唔好窿口窿面， 笑笑口。去旅行咧，成日都講句啊，即係讀萬卷書。 其实真的不如行万里路的。 是。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在网店，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顺索，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对晚，忘记家中宝贝女，饮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你就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便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美女指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八十岁都可以展开你嘅人生乐章， 几多岁都得， 系啊， 几多岁都得， 有李克勤嘅延续啊， 系啊， 系啊，咁啊，有好多朋友去外地旅游嘅时候咧，咁啊未必中意每一个景点，即系甩晒每一个景点嘅，有阵时都中意咧喺人哋唔同嘅地方嗰度漫活噶嘛， 啊， 漫活嘅过程咧，都离不开喺一啲譬如风景好靓啦。又或者好有特色嘅 cafe 嗰度咧，就坐低嘅，咁我覺得都舒服嘅，因為仲係要趕景點咧，真係好似鴨仔團咁趕咧，其實係辛苦。因為你旅行咧，其實你係想輕鬆，除非你嗰一團咧，你希望我淨係想睇景點。 嗱，不過呢個就 要好 呢個諗法咧，真係又翻翻轉頭同就話我講嗰對媽妹一樣，即係同年紀又有關 嘅。哦， 年青或者僆仔咧，係想去多啲地方。即係總之，我去多啲地方，想望多啲嘢。 嗯， 年紀大啲咧，就覺得我要感受多啲嘢。 係啦， 即係兩種唔同嘅態度。 即係例如去一啲好有傳統特色嘅商店街咁講啦。 有啲人可能哦，我真系每一间铺头我慢慢抡嘅、 嗯。 有啲咧佢就觉得，诶、哎，我去咗睇咗嗰啲闪灵灵书，话俾我听边几间铺头必买嘅、 嗯， 我喺度睇咗啱就买啦，唔啱我就走。嗯是有呢兩種幾大嘅分別嘅，咁而家咧，如果大家都係諗住慢活嘅話咧，可能特別有啱啱復活節假期嘅時候咧，大家都有好多嘅 cafe 咧就出咗出嚟喺外國嘅。咁而家外國嗰啲 cafe 咧，原來都已經幾多元化，特別咧係講緊動物 cafe。嗱、香港嘅動物 cafe 咧，主要都係有狗仔啦，同埋有貓仔。咁喺個 cafe 入邊，咁大家可以入去咧，就同佢哋傾下偈啊，玩下，即係有一種。動物治愈嘅 cafe 咁嘅感覺嘅，咁而家咧喺外國，其實佢哋嗰個嘅叫做 cafe 嘅種類咧，動物 cafe 嘅種類咧都非常 多元化，特別 係 南韓啊，南韓咧，譬如有啲豬仔 cafe 啊， 係、欸、啊，我就係想講豬仔 cafe 啊， 係啊，有啲豬仔，我見到有啲朋友去南韓旅行咧，佢就真係一杯咖啡咁樣，香港女仔咁樣打卡啊，咁樣，跟住入邊有啲豬仔，跟住拍下啲 views 啊嗰啲，即係啲短片分享咁樣， 嚇、 啊，哇、哦，咁得意嘅！ 系啊， 系啊， 我啱啱都揾咗一个咧，又系猪仔 cafe， 其实佢哋都系几得意。 但系玩得两玩啲猪会去咗边度咧？唔系嗱，即系我男人啊嘛，我男人我真系咁样谂啦，系啊系啊， 咪翻农场， 即系我冇乜少女心， 翻农场。 同埋咧，猪咧系比较难去养到冇味嘅， 嗯， 冇、 嗯、 味道。猪、嗯、系真系有一种 猪 系啊，臭猪味啦，或者有阵时咧，你经过咧某啲西贡嘅地方咧。佢都會係你經過啲豬欄咧，嗰陣味都好濃噶，唔講得少。所以我有陣時喺度諗，即係隔住個 mon 啦，係啲豬仔好得意啦，但會唔會有味咧？嗱，呢個我純粹、即係題外話分享。 佢哋嗰啲鋪頭咧，就一定係會用咗大量嘅除臭啦、空氣流通啦，盡量令到嗰個味咧去到減低。咁但係咧，嗱，但係豬咧係有嗰種豬嘅味咧，其實大家都知嘅。但係豬仔咧。如果你因為嗱，嗰啲鋪頭入邊嗰啲佢一定係標榜我係咪迷你豬，我哋唔好諗迷你豬係咩個品種先，又話自己係迷你豬，或者個體積好細、好可愛咁樣。咁如果佢哋咁細只嘅話咧，嗰、那個味都應該係會再低啲嘅。咁、如果你話嗱，除咗豬仔之外咧，原來外國亦都興起咗幾多唔同類型嘅呢一類動物咖啡。咁、如果大家去旅行嘅時候，不妨有機會去望一望啊，例如狐狸，狐狸嘅咖啡啦。土拨鼠啦， 即系狐狸先生几多点？ 系啊，你真系可以入去问佢狐狸先生几多点、啊？ 狐狸系咪即系银河守护队入边嗰只？ 唔系嗰只， 嗰只 raccoon 系嘛？ 嗰只咪狐狸啊？ 嗰只 raccoon 系嘛？ 嗰只唔系啊？ 嗱，呢个都系外国嘅， 佢本身系外星生物， 系 外国点解 所以 界别？ 所以要睇嚟紧嘅第三集， 因为呢个都系套戏嘅，套戏嗰个 miss 嚟噶嘛，成日都佢会俾人话，喂你咩碗红，你定系狐狸点样？跟住佢乜都唔认噶嘛， 即系正如哆啦 A 梦，佢唔中意人话佢狸猫嘛， 类似啦， 系啊，类似呢啲剧情嘅。咁佢仲有啲乜嘢类型嘅动物 cafe， 其实都几多人中意咧？例如就系猫头鹰。咖啡啦，呢個其實都已經有咗一段時間㗎啦。咁但係你話譬如有啲叫飛鼠，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飛鼠咖啡。咁飛鼠咖啡佢都得意，佢可以有一隻飛鼠咧喺個咖啡入邊咧，即係樓底高少可以喺度飛嘅、其實呢個都幾有趣。仲有啲就係譬如係爬蟲類嘅咖啡嘅， 飛鼠我冇聽過，烏鼠我有聽過，不過都好耐冇聽啦，好耐冇聽啦呢個字。 仲有一個年代嘅，係 一個年代嘅見證係 嘛？仲有啲係譬如蛇啦，蛇嘅咖啡咧就呢個我覺得會重口味咗少少啦，就未必個個中意嘅。咁你 昆蟲都會有， 係昆蟲都會㗎。咁其實去呢啲咖啡咧，除咗有咁多唔同嘅動物界別之外咧，其實有啲大家就要遵守嘅，例如你入去每一间咖啡嘅时候咧，佢门口应该贴一张纸嘅，或者你可以问一问嗰啲店员啊，呢一种嘅动物可唔可以掂？嗰一种嘅动物可唔可以喂？呢一种嘅动物，佢有阵时俾你掂，但系佢唔俾你抱嘅。如果你可以影相嘅话咧，系边一种嘅动物，甚至乎话边一只佢先至可以影相嘅。 即系如果你中意嘅话，你就会去到嗰度饮杯咖啡，有一种治愈嘅感觉。 系啦，系啦，咁你就要當然係而家呢個年代就打卡啦，咁咪睇下問清楚到底，譬如呢只譬如唔鼠，咁我可唔可以影相㗎？怕唔怕佢咬嘅？可能真係喎，佢嗰啲蜜袋鼯咧本身都有性格噶嘛，可能呢只咧佢好友善嘅，另外嗰只咧。佢容易有得意嘅， 系同人一样啦， 系啦， 有啲又中意喐手喐脚， 系啦， 有啲好文静，中意睇书， 冇错啦。咁所以入到人啲 cafe 嘅时候，先问清楚系得意嘅，咁你影相一定系就系抢 photo 啦。咁咪睇下边一只打边只，或者可唔可以影相，守翻人哋啲规矩先玩咯。 系啊，打卡还打卡啦， 系 嗰句啊吓。 愉快感觉。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天。 晨光财经第一线。 假期过后的早上8点11分、电话旁边已经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们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假期过后呢报章都是这样啊，讲啦话复活节假期呢能否啊港股都复活呢，咁啊目前呢恒指呢企喺20,000点的水平啦，有冇机会啊挑战下21,005点呢啲水平呢，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们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其实我觉得应该今个礼拜方面咧，就有啲比较明确啲方向，因为上个礼拜大家都记得啦，就其实都系假期气氛比较浓厚啲啦。咁其实我都讲咗分析个大市都两三个礼拜啦，都系其实都话都系一个窄幅上落啦。咁虽然咧，好似睇翻呢个五十天平均线啊，21,000嗰啲位，好似好近咁样啦，但系就硬系就即系破极都破唔到啦。咁就個低位亦都係即係以前同時嘅話咧，就應該19,000至20,000啲區域都形成咗一個即係支持位嘅，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上個禮拜或者假期之前一兩個禮拜嘅市咧都係拉鋸啦。咁我相信今個禮拜有機會係明確啲方向會出翻啲嚟咯。咁就但係我哋覺得暫時嚟講嘅話咧，就都係始終成交都係比較弱少少，同埋嗰個上升動力，你話要一下子突破21,000嘅話咧。就未必系咁快住咯， 明白，即可能要等少少时间啦。咁可能呢个假期咧，好多人去咗旅行啊。我有朋友咧就过澳门啦，咁我就话：喂，有冇手信买啲翻嚟啊？佢就话睇手气点样啦。咁佢翻嚟嘅时候果然系冇啦。咁我就谂啦，啊，我又冇去到啊。咁但系我又唔知道自己运气点。咪调翻转头，如果好多人好似我朋友咁样谂嘅，我调翻转头。豪赌股呢个板块会唔会有啲斩获咧？佢喺呢一方面，不如睇下呢方面。 即系做对冲系嘛？ 做对冲先，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一下咧 ，Kenny？ 我担心就会有少少迟咗啲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啲博彩类股份咧，就喺放假之前亦都系扯咗上去少少噶嘛。咁同埋你睇翻啲博彩类股份啦，譬如好似银娱咁啦，由之前低位40蚊都升到上嚟，而家56.几啊，54.几啲位啦。 系 咁之前的高位就56.75嘅，咁就可能都有機會咧略為破一破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就要知道咧就話之前嘅升幅方面咧，其實都已經將頭先阿鐘哥講嗰啲咧就復甦嘅情況方面咧都反映咗落去好大部分嘅，同埋我記得放假之前我哋都分析過澳門博彩股咧，其實雖然咧嗰個人流啊或者甚至目啲酒店房間咧就其實個價錢真係好鬼誇張，去到一啲6,000-7,000蚊一晚都有噶嘛。咁同埋都係如果以酒店房價計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record high 嘅水平嚟嘅。但係要留意啊，就係話嗰博彩收入放上面嘅話咧，雖然比起之前嘅時間咧，都係一倍計咁上升翻、改善翻嘅。按月嘅話咧，都有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嘅。不過你睇翻日均嘅博彩嘅收入方面咧，都係講緊4亿度，因為佢一個月都3月份講緊120几亿啊嘛。咁如果以前啦，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嘅正常水平嘅話咧，其實一日嘅日均嘅博彩收入嘅話咧，可以學緊安係8亿几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而家都係講緊翻去正常水平嘅大概一半度啦，都多啲啦。咁所以你睇到我哋成日都反覆強調就澳門博彩市場咧會進入一個新常態，就話雖然人流會係多翻啦，同埋酒店上面嘅入住率啊，或者係房租嘅租金都會去改善翻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個博彩收入啦，因為個銀碼大好多噶嘛，咁同埋嗰個轉數上面以前咧就轉得好快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個估值上面咧。其實是會有不同的，你好像銀娛咁，雖然由低位升了很多上嚟，但如果你話哇，相較翻之前嗰啲高峰期的價錢係咩？可能80蚊嘅，咁其實都仲係一大段嘅距離喺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會係最快時間過去嘅，會係有改善嘅，但係個估值上面嘅話咧，就未必一下子去翻以前嘅水平咯。 但要即係接受一下有個新常態出現啊，即係大家去到澳門玩嘅方法已經唔同咗啊。 係 啊，係啊，啲人流都唔同咗啦，即係可能以前嘅雖然都係人數都係咁多， 但可能以前嗰啲客户嘅組合嘅話咧，好多都係一啲豪客啊，或者係即係去到落咗船即刻入去呢個賭廳博大嘅，基本上可能房都冇乜點翻過嘅。哇！但係而家唔係喎，如果你家庭即係娛樂消閒嘅話咧，用盡你帶所有設施咁滯喎。 係喎， 所以啲酒店嗰啲都厲害啊。係啦，咁另外要問問 Kenny 喎，咁啊見到咧晶片股即係啲半導體，其實喺個市況方面咧，其實幾好嘅。咁但係佢哋本身啦，嗰個叫做需求其實都疲弱嘅。咁兩樣嘢咧都兩走極端。咁又見到有啲即係個別嘅呢一類嘅半導體股份，其實都有唔錯嘅表現啦。嚟緊係咪真係都可以諗一諗呢一類嘅股份同板塊咧？ 其實真係好咗好多噶啦，睇翻中金啊、華虹啊，或者係呢個係上海復旦啊，呢大嘅芯片股咧，其實升得好厲害嘅，尤其是中金嗰啲咧，就由18.几哇升到上嚟咧，放假之前係23.几收市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第一嗰個中美嘅關係咧，個博弈嘅上面嘅話咧，其實就大家都會覺得咧，國家個政策方面咧，就更加係要推動翻國產芯片嘅發展。咁即係上喺放假之前咧，大家都憧憬緊就係話可能會推出一啲係稅務嘅補貼啦，稅務嘅優惠啦，補貼啦，同埋好多係政策上面咧就推動嗰個係芯片發展啦。其實喺放假之前咧係白熱化緊嘅，譬如好似我哋又審查呢個美光啦，跟住日本又係進一步限制咗一啲上游設備進口中國啦。其實係個混戰緊嘅，基本上係，咁所以就更加令到要覺得憧憬要投放多啲咧資源嚟到發展國產芯片嘅。第二咧就係隨住嗰個復常咧。嗰啲零部件啊嘅供应上面咧，或者供应链咧，就其实已经系大大改善咗、舒缓咗啦。即系最近我去睇车咧，咁之前咧嗰啲车啊，就系话有啲option 咧系原本有嘅，但系冇咗。点解会冇咗咧？ 冇拍 摄，因为缺乏芯片啊。 系 有多车而家咪咩嘅？踢一踢个尾后尾咁个嗰个boot 个门就会开噶嘛。咁原本好 standard 嘅嘢嚟嘅，但系有啲车咧而家系冇咗。点解咧？冇芯片供应，同埋有啲嗰啲鏡頭啊，即係360嗰啲鏡頭咧，就拍車嗰啲，又係冇咗個功能，點解咧就冇芯片供應？咁但係而家叫開始咧，就慢慢再新一批嘅車咧，可能有翻啦。咁所以依個就睇到咧，其實嗰個供應鏈嘅問題咧，係會好影響到嗰啲好多唔同行業上面嗰個情況。但係而家開始慢慢正常翻咯。 嗯，咁啊 ，Kenny， 可能佢想希望大家揸車嘅時候慣翻自己開門咧。 係啊，即係可能要特登做翻一啲低端版嘅汽車俾人買。 開門啦， 講 拍車可能就咩啦，即係要翻我哋以前駕車師傅學你。另个头睇睇， 系啊，睇住条线嗰啲。 好啦，咁啊，讲车，不如讲埋 Tesla 啦。咁啊，见到琴日咧早段都跌4%啊。咁点解咧？年内第五次减价啦。咁啊，头先 Kenny 讲咗，即系被。芯片啊、晶片嗰一類嘢，講翻啲下游啦。咁見到 Tesla 咧啊，不斷咁樣減價喎。今日有啲時間，不如同你講下個電能車板塊啦。因為好多時候香港呢邊嘅港股上市嗰啲電能車股咧，都好受 Tesla 個價位影響噶嘛。二佢亦都係真係除咗比亚迪之外，最早進佔呢個電能車嘅世界。咁佢哋攞個 market share， 如果再打呢個價格戰或者再減價，其實可能會連啲叫做小型啲嘅電能車生產商都生存唔到喎，機會大唔大呢？你又點分析呢？交俾你去講啦，唔該。 我覺得你講得啱，就係話嗰啲小型嗰啲咧，就係真係曳曳地啊。因為其實 Tesla 咧，你睇翻嗱，即係頭先講啦，最近睇車啊嘛，咁咧就嗰啲電動車咧，其實而家真係多咗好多款啦。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 Tesla 之外嘅話咧，一啲大品牌嗰啲啦，即係寶馬啊、Benz 嗰啲話咧，都多咗好多好多。咁同埋係真係唔差嘅。即係如果你話拼埋一個。Tesla 有講嘅話咧，咁其實如果講駕駛樂趣啊，或者駕駛嘅感受嘅話咧，咁其實人哋真係強啲嘅，講真就咁但係 Tesla 就好似似乎係另一樣嘢，即係玩緊另一樣嘢，就話佢唔係玩一個車嘅傳統車嘅一個係感受，可能佢就係玩緊一啲科技啦，同埋入門容易啊。即係個門檻低好多，咁所以我就覺得睇翻而家未來電動車嘅發展咧，可能就係、如果你真係講質素啊，講翻真係響傳統車嘅話咧，可能就啲人會睇翻啲傳統品牌。咁調翻轉啦，就係如果你話講緊30多萬，甚至乎可能嚟緊，即係最近 Tesla 講咧，佢咪公布咗話嚟緊會生產啲車仲平啲啊嘛，可能平一半價錢嘅話，咁就可能咧佢就會 target 翻一啲咧更平，即係真係日常代步啊，真係當一個手機 device 嗰種咁嘅。玩法咧就會去咗 Tesla 嗰度， 咁就令到頭先你講嗰扎咧，再細啲嗰啲話咧就難生存啦。咁、所以我諗佢而家 Tesla 突然間再減價嘅話咧，我諗佢都係一啲 marketing 嘅策略咧，就係、是再搶佔個 market share， 同埋令到個市場嗰、那個分佈咧就再一個定位同埋一個更清晰化。咁、我諗佢都係對應翻見到其他傳統品牌咧，開始都真係進入呢個市場咯。 係，睇嚟 Kenny 過去嗰個假期都落咗訂噶咯。 做研究 喎，唔係啊，我見到你直情落咗訂咯、 啊。 鄧生，鄧生，我哋預計咧個收車期係九月，但係有機會褪嘅，係啦，有少少不凡。你知依家啲貨期噶啦， 而家照阿 Kenny 咁講啦，而家呢個即係電動車板塊即係去咗電子世界爭霸戰咁樣、大家要霸一個市場。 啊、 我覺得是更加白熱化添，同埋第二就話、剛才講到交車期嗰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係甚至乎有一啲咧，即係 popular 啲嘅型號話咧係有現貨添啊。咁、所以你見到其實真係話嗰頭先講樣芯片嗰樣嘢咧，或者嗰個供應鏈上面嘅話咧，似乎都真係恢復翻都幾正常下咯。咁不過主要都係針對翻係個。國內嘅廠做嗰種 model 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德國嘅運入嚟嗰啲嘅話咧，都要時間咯。 有啊，辛苦會長行車展啦， 應該嘅應該嘅， 係啊係啊，好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早上咧，多謝 Kenny 鄧振興幫我哋分享咁多啦。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曬， 多謝你， 多謝你， 拜拜。 青沙管制區率先喺五月七日早上五點實施二通行，即刻申請車輛貼、開户口同連結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咪后又系讲车，原先咧个优惠唔系讲车嘅， 到而家都要讲翻， 而家都要继续讲翻。头先咧，即系钟哥就话：，哎，系啊，阿边个做司仪嗰个咧，好靓喎架车。跟住咧，因为依家咧啲电能车咧。其实个款咧好好款啊，即系 以前就净系讲有啲咩 function 啊， 系啦系啦 个款啊， 个款啊啲旧时嗰啲鬼面罩啊，或者即系你系咁要玩下车嗰啲头泵把、尾泵把、尾翼啊，即系未要加配嘅，或者你要搵啲叫做铺头去帮你换某啲嘢先够型啲啊，或者玩开车嘅朋友杀啲啊咁样 拉低啲啊， 依家唔系，人哋原厂都有 option 俾你，去点样做得型啲啊、杀啲啊咁。咁样啦，用翻玩车嗰啲嘅字眼， 大势所趋啊， 俾你买模型咁买啊，直头 系啊，依家咧好中意咧，我见啲车嘅品牌咧，好中意送一架车俾你，嗱唔系。哇！我买架车送架车俾我，唔系嘛？ 遥控车啊！ 佢送翻个模型车俾你，架模型车咧摆翻喺你个车头嗰度， 系同型号啊嘛。 系啊系啊，我见到好多时候咧，啲大嘅汽车品牌咧都系做紧呢一件事。 有嘅有嘅，不过而家嗰个有个陈列室就以前喺荃湾区，而家冇咗啦。咁佢个维修部咧，佢就系里边有一个 office 咧，就摆晒佢好即系好多型号咧，即系当然好旧嗰啲冇咗啦。嗰啲玩具车 我知 V 字头噶嘛，你讲嗰个牌子。依家冇咗个维修部，旧时嗰度几好嘅，有雪糕食，系几开心噶。依家冇咗， 佢就系俾即系我买咗呢架车，有翻呢架车嘅玩具车，咁你摆边度都得。 你中唔中意咁样啊，小白？ 中意，我车头都摆咗几架车仔喺度噶。 但系你放小朋友定还是放自己开心？ 自己开心， 自己开心嘅揾翻同型号，放小朋友嘅就摆其他，系啦。 咁啊，希望大家即系享受下驾驶嘅乐趣啦，同埋今日。头先听 Didi 讲红隧唔塞车咧，其实都 差好远啦， 都 happy 仔嚟噶啦，系啊！希望今日大家开工啊，顺顺利利啦，同大家睇埋个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早上咧沿岸方面都有薄雾嘅，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日间都系温暖一啲嘅，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啦，星期四嘅云量较多啦，本周后期咧有一两阵嘅雨啦。依家咧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9%啊！听一节咧，贸发局热线啦吧。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噶。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喺听日开始，一连四日啦，至到4月15号咧，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三大科技展噶噃。上星期咧，我哋就请咗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 咧就上嚟介绍过香港国际创科展。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阿 Jo 为大家咧介绍一下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噶噃。早晨啊 ，Jo。 早晨啊，思芬。早晨咁多位，等我介绍下今次呢个春季灯饰展先。嗱，今届呢个春灯展咧阵容就非常强大嘅，我哋分别有咧来自香港啦、中国内地啦、加拿大、德国、匈牙利、印度、新西兰、圣马尼诺同埋台湾嘅展商参加嘅。当中咧喺中国内地嘅佛山啦、上虞啦、厦门同埋中山呢几个著名嘅灯具产业地区咧，更加会设立佢哋嘅专门展馆添。春灯展咧设有多个嘅唔同主题嘅展区，将各式各样嘅照明产品同埋解决方案分门别类，方便买家做采购嘅。其中呢个明灯汇水廊啦，系春灯展嘅焦点展区嚟嘅，呈现多个知名嘅品牌，展示各个唔同设计创新嘅照明产品同埋科技噶。近年智能照明产品咧需求大增，展会今年新增咧互联及智能照明嘅展区，为买家带嚟最新嘅照明方案嘅，包括有助悭电啦，同埋打造智能家居或者智能办公室嘅系统。而另一个展区就系我哋嘅创新建筑廊啦，集合咗建筑同埋五金业界嘅展商，展示一系列建筑科技啦、保安、安全及建筑电子系统，以及建筑材料同埋五金等等，为建筑业界提供呢个贸易同埋推广嘅平台。展会亦都同时涵盖咗其他嘅照明产品同埋方案嘅，包括商业照明啦、装饰照明、家具照明同埋专业照明等等嘅。 阿 Jo 啊，春灯展咧有咁多特色嘅照明产品啊，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啲心水产品呢？ 梗係可以啦，我哋咧呢個展覽會裏面咧，發覺有好多唔同嘅產品都可以 highlight 俾大家。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咧注重呢個綠色嘅生活，而有一款咧由香港展商帶嚟嘅互聯智能照明系統咧，就可以做到環保同慳電啦。佢係一套可以無線連接嘅系統，純粹透過一啲傳感器即係 sensor 啦，同埋軟件咧就可以中央管理成個照明系統噶啦，咁就可以降低能源使用同埋維修費用啦。加埋咧有自动故障报告，同时为建筑物打造咗呢个安全同埋有效使用能源嘅环境嘅。除咗照明系统，仲有呢款设计创新可以灵活弯曲使用嘅 LED 霓虹灯添。佢能够同时做到顶部弯曲同埋侧面嘅弯曲，又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可以提供选择，仲可以用波浪形式去构造唔同嘅广告牌同艺术品添。这个产品采用了一些柔软的食品急直胶材料和先进的 LED 固态光源，所以是很襟用和有环保的。喜欢户外露营的人士近年大幅上升，有展商看准了这个商机，推出了这款太阳能充电 LED 露营灯。它由一个主灯和三个便携式的副灯组成，具有四种灯光的模式，包括高光、低光、聚光灯和闪光聚光灯。另外还有加了这个驱蚊灯和 UVC 灯的功能之外，除了可以直接用 USB 和用太阳能充电之外，它亦都可以支援便携式的充电功能。 其实我知道春灯展除了展示各式各样的照明产品，展览期间其实还会举行很多项的大型会议、专题研究会和讲座。阿 Jo 啊，不如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由这个香港电子科技商会和香港工程师学会联合举办的焦点活动，就是这个亚洲照明会议了。它会在后日即是4月13号举行。今年的主题就是照亮互联世界，届时多位重量级的讲者会深入探讨一系列的最新行业议题，包括就是2023和24年全球照明的动态和趋势、智能照明的发展、还有以人为本的照明创作，以及照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机会。大会亦都会在展会期间举办多项的研讨会，探讨灯饰产品的检测和认证服务，还有很多不同的产品推介会，多角度促进业界的交流。 春灯展的期间有这么多的精彩节目和特色产品，各位的业内人士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听日阿 Jo 还会同大家介绍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收听。今早唔该晒你阿 Jo。 唔该晒。 各位业内人士千万不要错过香港春季灯饰展，展览开放时间和资讯可以去贸发局春灯展的网站查阅。

未入玻璃门，右手边有乜嘢嘢啊？你知唔知道？ 有一个急救箱，系咪？ 叫做 AED。 哦，心脏除颤器啊。 系 啦。喂，我听你个 friend Didi 成日讲住，因为佢呢个 AED 好容易学到，学到就识用咁样。 系。 因为呢个喺消防署近排都推广紧。 冇错啦，咁啊，但系你点样样嘅咧？究竟系发生乜嘢事咧？梁荣忠啱啱听完咯，我示范一示俾佢听。我希望佢唔系备用嗰个就得啦。 系啦，佢系帮人嗰、那个。 帮人嗰、那个。咁、啊、但系究竟系点样嘅咧？系几容易？有咩我哋需要知道嘅咧？不过我想讲一讲嗱，有啲嘢梗系学咗，梗系好啲啦。有啲咩 course 上咁而家咧，其实咧呢、這个咧叫做AED。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我哋太長啦。Automatic External Defibrillation， 簡稱 AED， 就係咁樣樣樣。咁、嗯、但係唔係淨係話去顫氣嘅，仲要加心肺復甦嘅。咁而家咧，聖約翰有個免費嘅六小時心臟復甦法，同埋去顫法嘅課程，四月至六月仍然有名有名額可以報嘅、 嗯， 可以上我哋嘅網頁或者我哋嘅 Apps 去睇下點、樣樣啦。 呢、這個係免費嘅、哦， 呢、這個免費嘅。 咁、 這、 嗱、 個 醫生啦、啊，即係作為你係醫療人員嘅角度啦，係咪我哋喺呢啲急救知識嗰度咧增長咗咧？真係無往而不利啊！ 呢、這個係真嘅，呢、這個、嗯、因為係時間。如果你的心有事，一分钟、两分钟，最紧要头个一两分钟。如果去到十分钟、十二分钟咧，机会就好渺茫噶啦，吓、 系咁。当然要读咗啲正确嘅呢啲医疗方法，同埋即系揾正统嘅科班式学咗，你先好即系攞住呢啲嘅仪器救人啦。 嗱、其实呢个去颤法系乜嘢咧？系喺一个极短嘅时间内放出大量嘅电流经过心脏，然后个心咧佢有事咧。通常咧就係亂跳噶啦、心仔卜卜跳，但跳得唔正常嘅，最常見咧嘅心室纖維性顫動啦、大概係75%有呢樣嘢嘅，咁另外有啲所謂心室心房啊嗰啲咁樣嘅跳動唔好，好啦，跳動唔正常嘅話咧，失去協調咧，咁、我哋放過呢啲電流去心臟咧，將佢呢個心肌。暂时好短嘅时间停止活动，等佢嗱，你咁样乱走停啊嘛，嗰啲叫个小朋友乱嚟嗰时候，要停低先，然后先至咧协调个心脏，有机会恢复翻协调嘅自动嘅跳动， 明白， 唔系话用电流可以启动一个正常，所以做完之后咧，要立刻。做呢、這个揿所谓揿个心啦， 系系 嗱，我哋开系点样？呢、這个橙色嘅，好大声啊！左胸 贴掉蓝色胶片嘅电极片，紧贴喺患者胸前嘅皮肤上。 系 第二块白色电极片， 一块两块。 而家进行心率分析，请等一等。 佢好快脆，系分析个心脏跳动点样。一揿， 电击完成。但 系最紧要跟住， 开始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要揿个心啊！嗱、咁啊，你听住，按，系一秒钟两下噶，好辛苦嘅一路按吓、就系咁样，明白？ 明白。 就系按完咁上下咧，就系咁样啦。就系咁一个程序，佢有埋个声音。教你點樣樣做，呢個好緊要嘅，因為當時你話未學過，但如果你真係上過堂咧，咁你就可以啦、因為你成人咧最緊要嗰個心肺復甦咧，成年人按落去幾耐？五至六厘米，咁成人咧就係一秒鐘兩次，咁、一路撳佢嘅，咁佢呢啲電極片咧就一次過嘅啫、用一次過。咁就而電池咧，使唔使充電啊？咁 係咯係咯， 佢呢個係用鋰電池，大概係五年到嘅、 就 係咁樣。咁啊 ，AED 嘅課程唔係香港聖約翰嘅，咁啊仲有其他紅十字會啊嗰啲都有得學嘅。但係而家全香港安裝 AED 咧，所謂消防救護站啊、救護站啊、康文署啊、政府合署啊、機場管理局啊、鐵路啊、賽馬會啊、大型商場啊、中小學校咧已經有。1001部噶啦，咁啊由主题公园啊嗰啲咧，全部都有 AED 噶，咁所以咧系越嚟越普及， 周圍都有，內地咧好多地方都已經嗰個大型嘅地方咧、已經有呢個 AED 㗎。咁、所以咧，因為心臟病係好常見， 明白明白， 又奪去好多性命。我哋盡快咧就希望啲市民學識呢樣嘢，唔使見到有呢件嘢你都唔敢用。 係、 呢啲咧就冇話咩。刑事責任啊，唔使驚嘅，因為呢啲所謂 good Samaritans 去救人嘅咧、你唔需要驚。喂，我救唔到點啊？我會唔會電親佢啊？會唔會電親自己啊？嗱，呢啲絕對唔會嘅。不過咧，凡出一電嗰時候咧，唔該各位要個個企開，個個遠離。 嗯， 最怕你又走去埋去攬住個人，咁、一電嗰時咪兩個人一齊電。 係咯，觸電啊，過電啊，嗰啲真 係 啊。 但係你施救者咧？就唔會電到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哋應該學嘅嘢，啊唔好話等到啊有事嗰陣時候先至手層腳震啊咁樣，呢啲係唔得嘅呢啲，我哋嘅急救啦，而家仲有一樣你唔知啦，譬如你話急救課程。点样学啊？有三十个钟头，我边度揾三十个钟头去学啊？而唔系噶，而家咧我哋系网上可以先学习14小时， 系， 然后咧如果你揾到两日，每日八小时咧，即系总共30小时，网上14小时 pass 咗啦，然后可以嚟上实体16小时。 好，咁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咁啊，大家都有火善心去互相帮助咧，香港就会更好噶啦。咁不过喺帮人之前咧，学识一啲专业嘅医疗知识先啦，急救嘅知识咧，先可以无往而不利嘅。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 唔使多 谢， 拜拜。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又是我嘉明啊。有冇听过乜嘢叫做 Shooby Doo Wop 啊？会唔会即刻谂起一啲好 classic、好经典嘅歌手呢？今日就要庆祝呢啲所谓 Shooby Doo Wop 嘅一啲和音合唱啦。究竟系咩一回事呢？转头话你知啊！ 日四月十一号叫做 National Barbershop Quartet Day。点解理发店又会同唱歌有关嘅咧？同埋点解会系四人合唱团嚟嘅咧？话说喺十八世纪就已经开始喺美国流行呢一种将黑人同埋白人嘅文化融合嘅合唱方式，通常都系得闲消遣嘅时候就会用呢一种嘅方式嚟到唱歌，尤其是去一啲黑人嘅理发店。据闻因为佢哋剪头发需时比较耐一啲，所以想要多少少嘅娱乐，所以就开始流行嗰阵时喺理发店嘅员工都会唱下歌，除咗打发自己嘅时间之外，都可以娱乐下啲客人。不过兴咗一轮之后又好快没落。一路去到1920年嘅时候，有一个组织叫做 The Society of Preserv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Barbershop Quartet Singing， 就谂咗个办法，希望可以重拾呢一种咁有趣、咁独特嘅文化。于是乎，佢哋就成立咗 National Barbershop Quartet Day， 希望可以将呢一种咁特殊嘅艺术保留起嚟。而第一次嘅集会就喺1938年嘅时候开始，由25位男士进行一次嘅友谊赛，四人一组嘅呢一个音乐节慢慢传承。到而家佢哋有嘅 Barbershop Harmony Society， 有成几千个唔同嘅组合喺全世界唔同嘅角落都会听到佢哋嘅声音噶。所以今日剪头发嘅时候，都试下开下金口唱下歌啊！ 刺，大到火星更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Eason 陳奕迅嘅陳大師啊，都向咧一代嘅電影大師傅致敬啦。咁啊，琴日咧冷面笑匠啊，吳耀漢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都睇好多五福星系列咧， 哦 係啊，全部都有佢嘅、 五福星系列咧。佢睇過佢一套《雙龍出海》咧、反而我印象好深嘅係佢後期啲啊。梁朝偉同佢一齊做嗰套《流民醫生》， 係係 佢做佢嘅老師啊嘛， 係 即係嗰度我印象好深嘅，即係嗰套。 其实你会发现咧，好多经典嘅港产片咧都有吴耀汉嘅踪迹出现噶啦、 啊， 即系譬如《鸿门夜宴》啊，系嘛， 《 鸿门宴》嗰阵时咪一套咧，全部明星都喺晒当中，好似帮华东水灾筹款噶嘛， 系啦系啦，个个都出现嘅。 佢系做阿志伟个老豆啊，我印象之中，哇，嗰一部我又好深刻佢嘅一个演出咯。 咁佢喺电视上都有好多嘅，譬如早期嘅亚洲电视嘅时候，佢有个搞搞震系列啦， 系系， 咁啊专系整蛊人，即系。可以話係， 喂，其實算唔算係鼻祖咧？我就想話你綜藝都做咗好多年，係 啊係啊，佢先佢即係做咗呢一類型先。 係你你睇嘅時候係點樣噶啦？ 梗係好笑啦。咁同埋早期咧，你睇佢嗰啲咧，搞笑又好，或者後期嗰啲叫做嚴肅都好啊， 係 都帶一份輕鬆嘅感覺喺裏邊嘅。其實你睇佢，所以話叫佢做冷面笑匠啊嘛。因為我覺得佢做喜劇咧，去到做一個高啲嘅境界，我叫做就係唔係嗰啲即係歪爛塊面啊，好誇張嗰啲，就係吳耀漢呢啲咁樣咯。佢講咗一件事，令到你覺得佢係即係講緊一件事，但係嗰件事佢係覺得好正常嘅喎。但係你覺得係好搞笑喎。即係一個喜劇嘅定義係呢一度咁樣，即係如果即係講下話 comedy 咩叫 comedy 咧？ 係 我哋 comment 一件事，而 comment 咗之後。從呢個演員或者一個導演嘅角度去睇呢件事，係覺得我用另一個角度睇，你會覺得嚇、原來可以咁睇嘅喎，哈哈，咁你會笑兩聲，即係所謂咁樣先叫一個喜劇啊嘛， 留低嘅 面嗰啲 係啊，留低嘅都係好多笑聲。我估小白哥可能記得呢、這個經典嘅港產片《超級學校霸王》啦， 哦係啊，係啊， 吳耀漢係做咩角色咧？就係、是、做呢個電王啊， 電王啊嘛， 即係青狼嗰個角色。 啊，係啊， 嗰時都係巨星林立啦，你會見到張學友 發 做做軍佬啦，跟住 都話做 係啦，總之做唔同角色 嗰個咯。 係跟住阿 郭富城 啊 Ken 啊，做阿 Ken 啊，阿龍好似係伊健嚟，我印象啫，我唔記得伊健 應該係阿龍咧係郭富城， 係 阿 Ken 係伊健， 係啊， 好似撈亂啊呢個。 係啊，因為唔同道袍啫嘛，其實 係啊。 跟住話聽我哋講啊，吳耀漢演過嘅戲咧，所以發現其實佢嘅戲路好廣。广阔 系 嘅， 系 嘅，即系譬如一啲夸张啲嘅又得，内敛啲嘅又得，搞笑嘅又得，正经嘅又得。其实佢演戏嘅领域好广阔嘅。 如果要记得咧，吴耀汉先生嘅做男主角嘅作品咧，我就记得佢同张艾嘉张姐做嘅，就系呢一个《富甲天下》，讲咧系一个小岛，我唔记得长洲定南丫岛。佢做富唔系话好有钱个富，系做富嘅。咁一段小品嘅爱情咧，我又觉得啊。嗱，演得好好喎，而且當下其實唔好成日話香港依家啲港產片先有小品，其實當年都有小品， 係 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群星拱照嗰啲戲咧，會見到佢嘅身影，其實一啲小品嘅愛情都會見到佢嘅一啲作品啦。 係啊，咁同埋可能大家喺唔同嘅媒體睇過，有好多同佢合作過嘅人都喺度講，就係話佢喺片場嘅時候，都會令到大家可以用一個好輕鬆嘅心態同一個氣氛去工作。咁呢一樣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值得去學習嘅前輩嘅一啲嘅事情嚟， 咁 唔好令到大家都做得咁崩緊。 係好嘅演員留下嘅，梗係一啲非常非常好嘅作品啦。咁睇下大家有冇機會喺電影台啊，或者串流平台咧揾翻一啲好嘅作品咧，去欣賞翻咧吳耀漢先生嘅一啲咧遺作啦，或者一啲好嘅作品，等我哋都大家記得佢。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投资 O2O。 早晨啊，假期过后9:09嘅时间，大家都关心今日港股升定跌啦。OK， 同大家复习一下吓，咁啊上个交易日啦，美股方面都系升嘅，咁啊道指升101点啦，标指、纳指都要跌，不过微微跌4点同3点啫。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啊，升紧125点啦。咁啊至于咧，喺新加坡方面咧，港股嘅期指咧高水180点，睇嚟今日咧有机会啊吓，咁啊继续复活落去啦。咁啊系咪有机会坐稳喺21,000楼上咧，就睇下今个礼拜一啲大市嘅表现啦，同埋一啲数据嘅公布咧，就会知道后市嘅走向咧点去分析啦噃。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幸福工作。 幸福工作有啲咩秘诀喺里边咧？ 系 咁、啊、即系日成日话唔好谂咁多啦，有嘢做你就好高兴啦。呢、這个时势咁样，原来就算你有份工，你都会有两种可能性，就系、是、做得开心同做得唔开心 咁。好多人咧对住份工嘅时候都系呻，哎呀份工又点样啊？哎呀真系辛苦啊！跟住好多唔觉得对自己不公平嘅事都会发生喺自己身上。 会噶，成日都话呻到树叶都落晒、啊，都仲有得呻噶嘛？咁、啊、就系呻。点解背后要呻呢、 嗯？ 究竟你系对工作本身嘅问题，你觉得唔开心啊？定还是工作嘅环境，你觉得有问题而唔开心呢？两样嘢嚟噶嘛？ 嗯、 即系工作本身俾到啲嘢你。同工作嘅環境，即係講嗰間公司啦，俾到嘅嘢你可能係兩樣嘢嚟噶嘛？咁究竟係邊一樣嘢令到你唔開心先？要分翻清楚。咁今日早一排咧，我喺網上睇到一個調查報告，咁咧就嚟自聯合國發布咗世界幸福報告啊。咁咧就喺156個國家同埋地區裏邊咧，就睇下究竟快樂嘅定即係工作快樂有啲咩嘅要素。 嗯。 咁另外咧亦都提到咧，哈佛大學咧做咗一個好厲害。长达85年嘅研究，就话究竟乜嘢类型嘅工作系会令到你觉得唔开心？ 会、 咁就话咁好多嘅工作，咁你打所谓嘅打工仔，咁唔同嘅类型嘅岗位，咁都系工作啊。 系 咁，但系佢话原来唔同类型嘅，当然会俾到唔同类型嘅唔开心你噶啦。 嗯， 但系呢个唔系最核心嘅问题。 嗯， 佢话核心嘅反而系。究竟你工作嘅环境系点样？ 环境 呢个先系俾到你，即系认为呢件工作令到你开唔开心嘅主因。 哦，即系因为有阵时咧，啲工种咧笼统啲。嗱，打个譬如啊，警察咁样，咁你都有文职啊，好多警察都系坐喺 office 噶嘛。 所以我就睇呢个调查报告会唔会其实佢系分嗰个界别咧，系由个工作性质啦，定系工作环境啊，定系唔同职业去到分？ 唔系啦，佢今次咧就系纯粹话每一种工作嘅岗位都会俾。俾到你唔开心嘅元素，但系并唔系最唔开心嘅主因。 嗯、 最唔开心咧系个环境俾到你嘅嘢。咁、佢就话啦，咁佢话可能你喺工作上有好多可以俾到一啲满足感你，譬如话升职加人工， 系啊系， 咁你会开心咗。但系唔等于嗰件工作本身令到你开唔开心噶，只系升职同加人工俾到你嘅开心啫。 即系份工以外，即系份工嘅性质以外嘅嘢。 系啦，咁但系原来咧，佢话。有一樣嘢咧，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咁啊，根據呢個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啊，咁兼哈佛成人發展研究主任啊 Robert 咧就話啦，佢話原來喺工作上嘅環境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令到我哋可以感覺到滿足嘅，就係、是、如果我哋喺人與人之間，即係人與人之間，即係講喺工作嘅環境上，即係你嘅同事又好，或者你嘅夥伴啦，佢话如果你哋嘅联系更加紧密，就会更容易对自己嘅工作感觉到满意，咁而你就会做得更好，开心就会出现啦。 咁但系如果紧密得嚟，成个团队都系 吵吵闹闹， 好多意见嘅， 系啦， 好多意见啦。 哦， 咁都仲会开心 嗱？如果系嗱呢个佢讲嘅系紧密嘅意思，当然系正面咧。咁如果你话大家一开会坐喺度咧就互闹嘅，咁其实呢个咧就唔系一个和谐嘅气氛， 哦、 大家亦都唔系感觉到嗰份嘅喜悦噶嘛。而嗰啲联系未必一定叫联系，嗰啲系觉得系即系我用我嘅形容词系嗰啲叫内斗啊嘛，内耗紧大家嘅精力。 你就咁外人睇嘅时候，咦个个笑住讲噶， 系啊， 又点谂到个个都笑琪琪啊？ 系啊，但系嗰啲内耗嘅就系、是。 最令到一個團隊咧，即係消磨意志嘅一種元兇嚟嘅嘛。即係我自己做咗咁多年嘢，咁呢一樣嘢如果仲喺度嘅話咧，就冇得做嘅。咁所以呢、這個亦都唔會令到大家感覺到工作係會開心啊。咁佢就話啦，佢話好多時候如果有啲工作零零舍舍係冇咗呢一樣嘢嘅，即係咩叫做冇咗？嗰樣嘢咧，人與人之間嘅聯繫、 哦、 就好容易會唔開心啦、嗯。譬如你做嘅嘢係要你一個人完成嘅，咁、嗯、你咪冇咗人與人之間 冇個團隊啊，冇個團隊 back up 你 一個人做嘅、嗯。譬如你做一啲關於 IT 嘅工作，好、 嗯、 多時候係你自己對住部電腦做。 而家多咗朋友佢哋 AI 嘛。 系就系、 是，可以倾偈喎而家。 AI 有可能系一个元凶，但系亦都可能帮到手噶。 系啊， 因为要同佢倾偈啊嘛。嗱，但系我哋唔讲 AI 住，即系可能呢啲好高端嘅嘢。咁可能普通地，可能你入 data 嘅，纯粹系。咁、嗯、你冇 AI 帮你，可能你自己仲要入嘅时候，你自己对住部电脑做，咁你咪喺份孤独嘅工作咯。 入 data 其实我做过，真系一份好孤独同埋好沉闷嘅工作。老板唔会同你倾偈，同埋我嗰阵时咧，个老板咧后边报 应。系啊，嗱，又或者啲客户服务员，咁唔系客户服务，可能有一个地方好多电话坐喺度听咁样，好多人噶，但系每一个人只系对住自己个电话噶啫嘛，就算隔篱有几多人都冇用，因为佢哋之间系冇联系噶嘛，咁咪变咗又系一份孤独嘅工作。咁呢啲人做嘅嘢咧，好容易令到佢有唔开心嘅感觉啦。咁你话仲有一啲嘅，咁譬如话。如果你做速递员，或者揸一啲长途货车嘅，嗱佢哋嘅工作系要自己一个人完成噶嘛，譬如佢揸住架车穿州过省啦，又或者系送货啦，大部分时间系一个人嘅。佢话呢啲工作咧就会好容易令到唔开心出现嘅。咁佢话， 所以要听收音机咯， 系啊， 有啲陪伴。成日都话咧，收音机 纯粹听歌唔得噶， 系啊系啊， 即系你要有人气啊， 系啊系啊。所以成日都话收音机系一个陪伴咧。我都听过好多的士师傅或者啲货车司机，货车系难啲收到收音机啦，有阵时因为有啲接驳。但系依家数码化年代，其实 都听到啦， 系啦。咁但系咧，佢哋都会觉得唔净系有啲声噶。第一你可以接收到资讯，第二咧好似有个人陪紧你揸车， 系啊， 呢个好重要。 人咧你唔系下下要自己讲嘅，但你侧边围住好多人同你倾偈咧，你就中意听人哋讲。 所以呢个题外话，譬如我哋做电台啊，我成日话我哋而家三个人坐喺度啊，我经常讲啦，其实唔系三个人做节目噶，系四个噶，第四个就 系 听紧嗰个咯，因为只不过系佢唔出声啫嘛。咁我哋三个出声，所以我永远 静啲嘅拍档 系啊，我永远讲嘅就系我预咗有第四个人坐喺度嘅，咁就系我哋同啲听众你听紧嘅，其实你都坐喺度，我哋一齐讲紧嘢，因为呢个就另一种，即系我哋觉得系一种好 有趣嘅生态， 系啊，特别嘅， 系得意嘅，我哋都会个脑入边都会觉得咧系有一位嘅同事啦， 系啊， 唔出声嘅 DJ 喺度存在紧， 呢个系真噶。譬如咧，我搭的士啦，咁的士都会听收音机噶嘛，即系我哋台有其他。台有好有啦，佢成日都会那个主持人讲完一篇伟论或者讲完一个观点咧，佢都会搭嘴噶， 系啊， 佢会自己同自己搭嘴啊，即系啊系啊，旧时点点点或者唔系啊，梗系唔系啦，你试下落嚟揸下，揸的士好辛苦噶，即系类似系咁咯， 系啊， 所以有趣噶嗰、那个生态系， 系啊，嗱咁另外咧，咁佢就 而家都噏紧噶啦， 系啊，我预咗你喺度噶咁样，嗱咁另外佢就话啦，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噶？咁我话有啲人咧就话。咁如果我放咗工之後，成日都話做運動，即係咩又提升啲安多芬，令到自己有快樂嘅因素，做多啲得唔得啊？或者食一餐好嘅嘢，等自己輕鬆啲，咁得唔得啊？佢話其實用呢啲方法咧，未必可以幫助到你，可以喺工作上得到快樂， 哦、 可以令到你得到快樂，但係唔係工作上咯， 情緒上嘅快樂，但嗰個快樂唔係工作嚟嘅。 係啦，咁而家佢講呢一樣嘢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喺做嘢嘅時候都可以攞到嗰份喜悦啊嘛，咁我未必可以幫到嘅，咁但係問題當然會衍生好多啦。如果你工作上冇快樂，跟住就會即係有壓力又會高啊，即係個心 又 唔 好啊， 呢樣嗰樣衍生而嚟啦。咁佢話有啲咩方法可以真係幫到咧？佢話有冇留意有啲人咧好中意喺辦公時間傾閒偈嘅，即係同事之間。 有。 咁佢話如果你作為老細，你當然係唔中意啦。喂，做緊嘢喎，冇嚟喺度吹水咁樣噶。佢話原來咧，作為老細更加應該要容許佢哋喺適當地傾下閒偈。點解咧？因為傾閒偈講是非。 某種程度上都是人同人之間互相建立緊一個關係，咁、令到正話之前講咗咧，咁佢哋覺得做嘢我並不是孤單咯，因為我有人同我傾緊偈啊嘛。咁當然話講是非，你話講得太多就唔好啦。咁但係你話如果講緊甚至乎講工作以外嘅嘢。咁其實都係建立緊喺工作上一個網絡啊嘛，咁、我原來我同你有偈傾、我同你有啲嘢可以一齊同間公司有個意見、咁喺呢個網絡上佢可以建立到嘅話，就會令到佢覺得我喺呢間公司唔係孤獨嘅、我有朋友，我係一齊奮鬥嘅。咁佢就可以好容易喺工作上攞到滿足。 咦，呢、這個好緊要啊！我哋即係做、做香港啦，或者全世界做傳媒嘅工作咧、其實 office 咧。坦白講係嘈啲嘅，即係大家講嘢嘅時候咧，會直頭嗌埋出嚟嘅。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嘅工作崗位咧，佢哋嘅 office 係好靜嘅，甚至乎可能譬如我同阿 O 而家坐對面啦。如果阿 O 係坐對面，其實我唔會直接同佢講嘢㗎，我會喂阿 O 唔會咁樣，我打內線，打內線就好細聲。阿 O 啊，我想問一問咧，係 啊， 好多都係咁，跌咗支筆又聽到。所以頭先嗰個咧，即係鐘哥就係講話，即係如果係希望即係啲老闆啦。開放俾大家傾下偈，唔係佢大家癲咗都傾下偈，融洽啲咁樣相處。其實相對嚟講咧，肯定大家個工作情緒都會好啲。 譬如有啲工作環境真係唔可以太嘈嘅，譬如你會計師樓，個個聚精會神諗嗰啲數字咧，你又不能夠，喂、哎，阿、小白咁樣，你又不能夠咁樣啊。咁但係有啲，譬如辦公室你要pick一個地方，譬如最常見。個 pantry 咯，即係嗰個食嘢嘅地方， 是非位 就可以俾人哋可以了解一下對方，建立一個關係，咁就大家都開心啦。 唔知道有睇過舞台劇嘅你，會唔會驚訝點解演員喺演出中間嘅時候會換衫換得咁快呢？演員要 quick change。快換就是演員要在短時間之內流暢地換上下一場的戲服。其實服裝設計師在讀過劇本、看過排練之後，就已經開始要預備想埋計定每一次的 quick change 時間。那怎樣可以換得快一點呢？其實當中都有少少巧妙的，例如叫演員著定下一場的服裝在裡面，這樣一除了件面衫，那就可以轉到妝了。又或者有些衫要经过特别的处理或者改装，好像一件恤衫那样，如果每次穿和除的时候都要逐粒逐粒扭这样扣，就会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个时候服装设计师就可能会将恤衫的扭扣变成魔术贴，这样一撕一贴就可以变装了。那演员又会是在哪里 quick change 的呢？不是入化妆间的，而是会在 backstage 舞台旁边有一个 quick change corner 快换区，给演员入去换衫的。而 quick change 呢，不是一次就得的，因为都要跟演员去夹时间，怎样可以在最快速的时间换到衫。这个时间呢，演员和服装设计师和服装助理都要有好好的配合才做得到的。舞台劇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暮色，奇形怪状，哪款比较火？为自脱俗，无用避冷托。若今天我遇见火，但系镜内有像你亦跟住我。Nah, everyone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轻可，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耗得起美感。快乐不快乐，从无迎合故消费法。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有勇气也算贵气。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ld is the name of the game。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靠我计算会只靠自欺。Attention your what up？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牌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很理想，都买不到坚强。 go.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靠我计算，为自救自弃。无华丽那大堂，场地也可满座，神殿与工厂都可。放得起经典离浪床，立不起都可名为浪床。满足感高得神魂摇动。 Attention, your attention, attention, your。 佢系 Anson Low 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Money 啊。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放假就放完啦，港台电视三十一咧，今日夜晚有啲咩节目嘅？啱一班咧，即系打工嘅朋友，今日啱啱翻工嘅时候咧，又可以轻轻松松嘅心态一齐睇下节目咧。问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咧，又系要捉你一家大细一齐睇啊！城市孩子城市闯荡记系嘛？ 冇错啊！呢、這、一个节目系亲子真人 show 嘛，咁每一集咧，我哋都会委派一位小朋友咧，俾个小任务佢哋做嘅。咁啊，从中咧，我哋有心理学家喺侧边睇下佢哋有点样行为啦，咁啊反映一下，就教一下啲父母点样去教育自己嘅仔女嘅。咁啊，今集咧接受任务、接受呢个挑战嘅小朋友咧，叫子瑜啊。咁啊，子瑜咧原来细细个，但系佢系运动健将嚟噶噃，佢好多运动都中意玩，仲要好叻添。咁但系咧。佢偏偏咧又位高嘅， 咁点算啊？ 咁啊，导演咧又好抵死喎，就叫佢去个任务就系叫佢去攀石，咁啊，咁究竟阿子瑜能唔能够克服呢个位高嘅恐惧，成功攀上高峰咧？咁啊，咁啊唔系整蛊佢嘅，其实就系头先咁讲嘛，个节目真系有心理学家从侧边睇下子瑜有咩反应。反映下咧，其實小朋友諗啲乜嘢嘅。咁啊，今集咧呢位心理學家咧就想俾啲 tips 各位爸爸媽媽，就係點樣去建立孩子嘅運動習慣。咁啊，除咗咧為咗健康之外，其實我哋仲應該關心啲乜嘢嘅？ 係哦，咁啊啱啦。啊，我仔仔雖然就唔係話位高，咁但係好多時即係點都有啲嘢咧係一定有所改進噶啦。叫一齊睇。睇下其他小朋友咧，係面對挑戰嘅時間係點樣可以克服呢啲難關，咁啊可以從中一齊學下嘢啦嚇。 冇錯， 跟住仲有咩節目咧？ 咁啊，直落去到今晚八點鐘有醫生與你，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啦。咁啊上個星期同大家睇過一位醫生叫黃家聲醫生啦， 佢就係、是。 主要是集中治疗中风的研究啦，咁今集继续啦，睇埋下集。咁啊，黄家聲医生咧，佢同佢嘅临床团队咧，就多年嚟就喺呢个研究上面咧，就好努力、好坚持不懈就是可以咧令到提升呢个本地对中风治疗呢个研究嘅。咁特别咧喺华人中风研究嗰度咧，佢更加系扬名国际添。咁今集咧个节目就会睇下黄教授啊。在管理和维系他团队里面有什么心得，还有他也会请来两位同属这个脑神经科的队友莫仲堂教授和梁浩云医生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团队有什么难忘回忆的。 是人类对大脑的认知其实都还是很表面，一班深入研究脑袋的医学界朋友啦，科学家啦，其实他们都即系好厉害啊！咁啊，但系佢哋嘅成就啊，各样嘢咧，我哋就可以喺呢啲节目上边睇得到啊！佢哋点样可以帮助到人类啦吓、另外十点半咧，又系一班专家同我哋解释一下咧，到底喺史前嘅一啲嘅生物话唱。 冇错啊！咁啊，上个礼拜呢个史前系列咧，咪同大家睇嗰啲恐龙 肉，有羽毛啊嘛！上次你话过系啊， 咁啊，上一次啊睇咗嗰啲。陸地上面嗰啲恐龍啦，咁今集咧呢、這個史前系列叫做深海巨獸，咁啊顧名思義，帶大家入去水底嗰度睇下咧恐龍時代深海有啲乜嘢猛獸嘅，咁啊我哋好多時咧都以為咧即係喺史前咧地球係恐龍係惡曬噶嘛，嗰啲暴龍啊嗰啲速龍啊好惡噶嘛，擘大個口都食曬所有嘢啦，但係原來咧佢哋淨係喺陸地上面威威嘅，佢哋喺海嗰度咧。有另一種猛獸叫做蒼龍，佢哋咧比個蒼龍比個暴龍個體積大好多好多嘅，咁啊佢嗰啲連暴龍咧都要忌佢三分咁話，咁啊但係原來唔講唔知呢一種深海巨獸咧，本來只係一隻細細嘅蜥蜴嚟嘅啫，

如果你想感受下佢嘅伤痛嘅话咧，可以咧尝试学佢咧眯埋只眼啊去跳舞啊吓。呢、这个礼拜上升七级去到第二位 ，Ed Sheeran Eyes Closed。Then it's only me that's in this room. I guess I could just pretend the colors are more than blue. But I lost more than my friend. I can't help but missing you. I pictured this month a little bit different. No one is ever ready. And when it unfolds, you get in a hole. Or how can it be this heavy? Everything changes, nothing's the same. Except the truth is now you're gone. Life just goes on. So I'm dancing with my eyes closed.来自佢新唱片咧 ，Subtract 里面咧，亦都系咧怀念挚友嘅一首作品啊！英国榜都系上咗 Number One 嘅 ，Ed Sheeran Eyes Closed。 创金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唔使咁敏感、啊。人的身体有不同感官，例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部分人某一感官会敏感啲，有些人未必一样。如果可以灵活运用比较敏感的部分，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到你。例如味觉、嗅觉比较好，已经有做厨师的潜质啦。如果视觉、听觉相对灵敏，可能可以成为上佳的摄影师或者调音师。咪住咪住，照你咁讲，我呢几方面比较迟钝，未好蚀底，又唔一定嘅。我哋会有另一种敏感，就系、是、对人或者对事物嘅敏感。呢种敏感嘅意思系对外界情况容易引起迅速而强烈嘅反应，喺心理上、生理上有住超乎寻常程度嘅感受。例如有啲人，你同佢讲少少，以为无关痛痒嘅嘢啦。但是他会有超乎想象的反应，可能立刻起晒杠或者落闸，务求不想再讲相关课题。再极致啲，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种敏感不一定带有暴力，可能是伤感。例如你看到一些电影情节，可能完全没有反应，但是有些人会黯然落泪。因为他对某一句台词或者当中场面特别敏感，触动到心灵。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目的就是要自己停止这种思绪。早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经历，他是驾驶人士，有次去油站入油。基本上揸车嘅都知咧，呢、这个城市嘅油价有得升，但系唔系点减嘅。揸车入油必定皱起眉头，跟住会呻两句。嗰日佢入完油，见到张单，跟住同油站服务员讲又贵咗，就算原油价格跌咗，都系呢个价钱，真系有冇搞错？好多揸车大哥都讲过以上呢番说话啦。其实都是一些事实的陈述。点知那位服务员即刻说，先生，你是不是怀疑我们收贵了？是不是说我入错标啊？没有、啊、你入那么多，我计那么多，不信你可以 check 下的、啊。我朋友即刻说，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说，可能他误会了，这些说话是一种投诉，如果是这样，可能令他饭碗不保。 或者他觉得自己完全照足程序做，冇做错，点解你会讲呢啲说话呢？我朋友话啦，其实他纯粹只是讲两句，都冇谂过他会咁敏感噶。我再讲啦，讲说话都要留意一下其他人嘅。我朋友再讲，系啦系啦，下次揾水吹都要睇清楚情况，因为始终每个人嘅敏感程度也不一样。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日咧就大家翻工啦，可能咧喺食物上面咧，大家都就系谂住求其啲啦。咁啊，又喺呢个假期嘅时候使大咗啦。咁啊，于是乎咧就要再食得简单啲嘅。咁啊，喺我哋朝头早嘅时候，如果你话啊已经谂晏昼可能都系食翻啲美式快餐嘢，咁啊算数啦。咁啊，即系有薯条啦咁样。 唔系，可能佢旅行嘅时候已经食紧美式快餐嘢。 啊，因为可能有可能去咗啲外国人嘅地方，就已经系咁食。咁你调翻转， 翻嚟又食。 如果你系去即系啲即系外籍人士、洋人嗰啲地方嘅话咧。你可能中午嘅時間，你就要揀翻啲本地土產嘅快餐店，食翻啲中式嘢。不過有陣時候香港人咧，即係去到外國都係會揾翻啲中餐嚟食嘅。 會㗎，偶爾都想食下人哋啲燒味飯㗎嘛。就算你食完之後咧，覺得好難食咧。你都系覺得 你會有呢鋪人噶？我冇噶， 我會。 我去到即係外國旅遊嘅時候咧，我盡可能我係唔會食中餐。 但係都有一個説法嘅，譬如去美加，特別係加拿大啦，即係成日話啲點心師傅去咗當地好好啦。嗱，點心咧我就真係唔覺得好過香港好多，反而咧有啲中菜咧，特別係處理海鮮方面咧，我覺得咧，哇，有啲高手真係過咗加拿大嘅，呢個亦都係真事嚟嘅。 啲炒粉麵飯其實都應該係保持到水準嘅，即係如果最基本茶餐廳嘅，因為如果你話去美加，真係都好多華人啊，咁所以咧都應該保持到水準嘅。好啦，咁如果你話我晏晝真係食翻一啲美式快餐嘅，咁但係又覺得自己食滯咗，咁你通常有個薯條噶嘛，咁個薯條咧，如果你嗌餐平啲咁有個薯條，你又唔係好想食，或者食剩咗嘅時候咧，甚至乎帶埋小朋友。去食咧，佢哋未必食到一个餐嘅，咁通常都会剩嘅。咁剩咗嘅时候，啲薯条其实坦白讲冻咗真系唔好食嘅，冻咗唔好食咧，抌又好浪费。咁我咧都经常 叮翻热佢咯， 叮翻热佢会硬啊， 都唔好食嘅。 蒸翻热佢咯， 蒸翻热佢会淋啊， 系嘅。隔夜餸就系隔夜餸， 冇错啦， 唔好浪费啊。 系啦，唔好浪费。由于我经常就系抱住钟哥讲呢句说话。是的，不要浪费，我就啃了那些冻冰冰的薯条啦。咁啃法呢不是办法。于是乎呢，我发现一个方法是可以处理这个薯条呢，哦，几好喎、啊 嗯。是什么？ 是啊，你可以再将这个的薯条重新烹调、 okay， reheat 了它。咁 就薯蓉煮到的啦。 是不是这样、啊、 如果变薯蓉应该要隔渣的过程，因为它应该会有些位置硬了。好啦，那你的薯条呢，我当你真的淋晒啦。那你回到家的时候呢，你就将那些已经淋了冻了的薯条呢，就起拿个 pan 起锅这样。好啦，那你就抌下去去到炒它。那你轻轻用这个中火去到炒它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开始炒到它热了。但记住千祈不要太大火，因为它真的会窿，而且它会硬得太犀利。那你就可以加返少许的盐。我自己就会再加多少少的胡椒粉啦，同埋我会加一啲叫做蒜粒啊，加蒜粒喺入边咧，原来系可以令到佢味咧生鬼翻嘅，即系你唔会话薯条系单纯呢个味，咁你加盐加胡椒粉，你就净系纯粹想佢变翻做原本嗰个味，佢已经系过咗。已經經過咗一個冷卻嘅過程咧，你唔可以再諗住我可唔可以買翻就係你當初俾錢，然後你攞嗰個熱啊辣嗰個感覺。我覺得咧，你純粹追求嗰個嘅味道同埋個口感覺，你不如買個個啦。咁而家你係將佢重新再烹調咧，所以我就會再加呢一個叫做蒜頭落去就爆一爆。咁你發覺佢入邊嗰個味道咧係可以真係再豐富翻嘅。咁另外咧，好啦，跟住個步驟咧，你再炒一炒啦，炒到嗰啲香味出嚟咧，你可以加多少少嘅牛油落去，好多人煎牛排都中意落牛油噶嘛，咁、你就加少少牛油落去，就再炒翻热佢，同埋炒到佢更加均匀。好啦，咁呢个时候你就开始，咦？你发嗰啲薯条咧，开头都好似有啲叫做硬身少少，因为炒嘅过程佢可能加热佢会硬身少少，但你加咗啲牛油落去咧少少之后咧，你就发觉咦佢好似又做翻啱啱炸起嗰种嘅感觉喎，咁然后咧再炒多一阵嘅时候，你就发觉个香味同埋佢颜色开始变到有少少偏有少少似啡色啦。開始轉緊啡色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熄火，咁起鍋，然後就再攞個碟出嚟裝起佢，咁你落咩都得啦，甜酸醬啊、茄汁啊，咩都好啊，咁我覺得咧係幾好一個令到啲薯條咧重新復活，薯條我哋過 好難處理啊，真係係 最好係點樣咧？食曬佢啦， 最好食曬佢啦，食下 唔好食剩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食剩咗嘅，試下用呢個方法， 啊、 都可以令到啲薯條好味翻嘅。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如果大家喺啲互聯網平台上面咧，都會見到好多人做緊同一樣嘢，可能已經我而家講可能已經過咗時添啦，可能因為早一排嘅啦已經係。咁啊做啲乜嘢咧？影張相， 會 同大家分享。 影咩相咧？ 咁啊影張相啫，影咩相？就係影張乜嘢相啊？首先你要準備一張相，然之後再去影嗰張相嘅。準備張乜嘢相咧？嗱，你唔可以準備，即係而家好多人咧，可能用手機啊或者啲電子儀器去儲存你嘅相片嘅啦嘛。但唔係，佢真係要一張實卡嘅相。咁我就話，譬如我好多年前，即係睇下你幾多歲啦。如果你好似年紀大啲嘅，可能佢30年前。如果年紀輕啲，可能我幾年前。曾經去過嗰度，影過一張相。然之後我就攞翻住嗰張相， 實體相， 實體相去翻嗰度，擺翻喺嗰個位，揸翻住嗰張相，對翻住嗰個角度，再影一張。 即係連埋啲欄杆啊。大厦嗰啲 outline 其实都可以 match 翻，就咁样就影翻张相。 系啦，咁啊睇下究竟嗰个环境有啲咩变化。咁我最近睇咗一张咧，我就觉得几都好即系有啲感动嘅，就系30年前啊张相。咁呢个人咧就系呢张相喺边度嚟嘅咧？就系唔系佢自己影？原来咧佢系攞咗一套电影里边嘅一张剧照，咁可能喺一个戏里边 cap 咗出嚟啦，然后去翻。嗰、那個地方嗰度影，呢套咧就係《回到未來》啊，《Back to the Future》嗰套戲， 第幾集㗎？嗰個係， 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第三集。咁佢曾經有一條鐵路咁樣噶嘛，即係佢講火車咁樣，喺翻嗰條鐵路。當其時嗰張相裏邊嗰個鐵路旁邊有間屋，嗰間即係一啲鄉郊又喺度，鄉郊地方嚟嘅喺度嘅，即係劇情有嘅。咁嗰間屋仍然喺度， 哦， 哇，好感動啦。咁但係另一個感動嘅地方就係、是、當30年前拍嗰個環境嗰條鐵路嘅兩旁，係當其時兩旁都有啲好細棵嘅樹。30年之後，啲樹已經變成即係林蔭大道啊，即係已經好高 高耸入雲啊。 咁我見到嗰張相咧，嗰個人即係嗰個外國人咧，就揸住嗰張相擺翻喺嗰個位，即係嗰條鐵路對翻住嗰張相嘅鐵路。但係原本喺張相裏邊好細棵嘅樹，而家變成高耸入雲嘅樹。但係隔離嗰間小屋仍然喺度。見到呢張相咧，就莫名有一種感動喺度。啊，真係10年樹木嘅喎，真係。 呢個都係一個另類嘅時空穿越嚟。係 啊， 係 啊， 因為你將個時空咧。即係用你嘅真實嘅照片去交疊埋一齊， 係啊， 係啊，根據個時間線，因為都係同一個地方啊嘛。但係點解有陣時啲樹高咗，有陣時啲樹矮咗？ 係、 就因為時代嘅巨輪喺度演化咯。 咁即係睇到一啲即係唔同嘅地方，你通過一張相咧，有啲變化啊！原來幾十年前又好，幾年前都好，我去過呢一度。原來我冇再去之後，佢好微妙地有啲變化。當你再去到嘅時候，當然有啲回憶啦。咁然後你再睇翻而家嘅世界。原來係咁樣咗，咁、你會有啲啊，時間雖然係向前行咗，但係我有啲唔同咗啦，咁樣你有啲唔同嘅睇法咁樣。 香港都可以影好多呢一類型嘅照片， 可以。 係咯，嗱，我哋細個嘅時候都有影相啊，我都即係忽發奇想，係我可以攞翻咧。以前細個就直頭冇數碼相啦、已經係一張實體相喺度、去翻同樣嘅地點嗰度都可以睇到個城市嗰個嘅變化。係 講開回到未來咧，咁啊嚟緊咧喺另一個嘅串流平台裏邊咧，就係、是、嗰個主角啊 Michael J. Fox 咧，咁、都知咧佢即係後期就有呢一個嘅帕金遜症啊嘛，咁佢就冇再拍戲啦。咁、但係咧嚟緊咧會有一個關於佢嘅一個嘅紀錄片，就會喺啲串流平台上邊可以睇到。咁樣咧，咁我睇咗啲嗰啲宣傳片，其實佢就對接翻佢而家嘅情況，同佢當其時仲係拍緊戲嘅時候嘅情況，就好似而家正話見嗰張相咁樣，即係會見到啊，時間不斷行前咗啦，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際遇，但係佢仍然用一個好樂觀嘅態度去面對翻佢而家嘅生活，即係更加佢會參與咗即係好多即係去幫人哋去研究翻呢個病嘅一啲問題啦咁樣，咁就睇到啊，其實每一個人喺個生命軌跡裏邊雖然向前行，但係佢過去嘅部分我哋會睇到，而家嘅部分仍然都可以堅持到，呢啲就係即係人嘅一種。 幾吸引人。 俾你講一講，我都突然之間想睇翻 Michael J. Fox 啲戲。 係啊，係啦，回到未來啦， 回到未來最勁係除咗架車就係隻鞋啊嘛， 隻鞋 啊，係滑板啦。 而家已經有咧，滑板有啦， 跟住佢嗰啲戲院有獅子，唔係獅子，係個大白鯊扮出嚟扮咬你咁樣。而家都係攞眼 4D 嘅咯，攞眼 3D 嘅啦。 佢前瞻咗個世界好多嘢咁樣。 係啊，咁啊有機會又係欣賞下呢啲經典嘅作品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